端技術的未來產生影響。華為暫時未作出回應。新華社報導，發射北斗三號最後一顆全球組網衛星的長征三號月運載火箭，在臨發射之前測試過程發現產品技術問題，發射任務推遲，再發射時間待定。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同時在西北太平洋的副熱帶高壓脊逐漸向西伸展至中國東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12点，升631点，总成交金额28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5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33点，升1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0.2，升16.8；美团点评166.7，升7.2。中心国际20.25升1.12，阿里巴巴212.4升5.6，信宇光学科技115元升8元，港交所294.6升7.2，友邦保险71.55升2.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796，瑞士法郎8.171，澳元5.382，加元5.724。新西兰元5.025，欧元8.7834，每百日元兑港元7.22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355。日经平均指数报22235点，升704点。港金现价报15950元，升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9.88美元，卖出1731.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挤塞，车龙排到去旺角消防局对出。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一段慢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繁忙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慢车，排到去百胜阁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将军路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不要左穿右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六月新不分， 风骚快活人玩得好认真。 我桂花田做节目真的好认真噶。花木金嘅资料咧，我会喺电脑揾啦，手机揾噶。 咁即系上网揾啫。 我研究个题目咧，好认真嘅。嗱，个井嘅起源啦、好处啦、禁忌咧，乜都揾噶。 所以咪几个礼拜都讲井咯。 想知道风骚快活人玩得几认真，记得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搜集资料要认真，揾井都要好用心。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 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台六月三月份，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上再加亲。嗯， 星期三 ，Give me five 过三关挑战站，挑战李志刚问你怕未？ 师兄祠堂广播道人妻的禁区，有请桂花田。 二台六月三月份，真系噔噔噔噔噔。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牛仔，早晨，阿天，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好好早啊，今朝七点九啊，已经好似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 系啊，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6%啊，不过我今朝咧就系啦，咁啊行翻上嚟嘅时候咧，都仲见有阵凉风，跟住咧太阳伯伯未系咁精神嘅，因为好多乌云遮住佢， 冇错， 咁但系都酷热天气警告吓，咁稍后可能中午嘅时间咧。嗰啲雲冇咗嘅時候咧，喂各位户外工作工友，記住記住，係啊，適當時候休息下。 嗱，提大家幾樣嘢啦。首先第一咧，就係我哋本週咧就係會播呢一個尋找快樂的人咧，就係女神黃天兒篇啦。係 啊。 咁啊，與此同時咧，嗰條快問快答咧，過一日咧，我哋就會擺上去噶啦。係 啊。 咁啊，與此同時咧，我哋琴日就做埋咧，我哋呢個壓軸好戲啦。 係啊。 尋找快樂的 Albert 啊，歐瑞強啊。 嗯，跟住仲演上演埋一幕。 哇！勁啊呢個。 我就係想講呢樣。我真係貢獻咗自己出去噶，我 相信 我琴日應該係對於 Albert 佢嘅唱歌生涯咧，佢應該係一個好大嘅震撼啊！佢終於都接觸到一啲佢未見過嘅類別啊！ 佢做好多即係歌唱比賽嗰啲嘅評判嘅，即係。應該唱得好同埋唱得冇咁好，我唔好話差啦，好冇？應該都有唔少嘅，所以咧，我覺得。有咩未見過啊？ 有呢樣未見過。 咩啊？ 佢以前做歌唱比賽嘅評判咧，起碼都係就咁兜頭兜面對住佢望住佢唱嘅啫。 啱啊！ 但係琴日嗰個係直情近距離咧，我 係拉住佢唔放啊！ 拉住佢嗰種渴望嘅眼神係想話：come on， 一齊唱啊！唔好怕醜，一齊唱啊！我諗佢係未遇過呢種咁熱情嘅歌手嘅。 同埋咧，我記得咧，我哋琴日咧錄呢個 trailer 嘅時候咧，因為我寫咗嗰個稿咧，就係話咧同。我寫咗讀歌兩個字，Albert 就真係啦，就算幾多經驗都好，跑慣江湖都好， 佢根本冇見過， 係唔係唱歌啊？點解會寫咗讀歌嘅咁？即係所以話咧，你呢個門派係唯你獨尊。 你信唔信？琴晚 Albert 瞓唔著啦，我震撼佢嘅心靈。佢話：我中華民歌幾十年， 你震撼13億人啊！你 佢乜嘢歌都聽過啦，咩連 咩歌都聽過啦。 Peter Paul Mary， 我邊隻歌未聽過？但係我係未聽過。Peter Paul Gary， 读歌 Gary， 、哦、我谂佢应该好快打电话俾我，想同我一齐合作。 系咁啊， 下个 concert 啦，系咪啊？揾你去做暖场， 系下个 有个垫底啊， 下个 concert 啊，我真系啦，琴日几得意噶，我哋同 Albert 倾完之后咧，系啊，我都 听到好多， 讲得出做得到，你哋之前仲带我话你咁敢喺个面唱歌，点解唔觉得？就唱咯，冇所謂。 咁你又真係冇乜底線嘅咁樣呢件事，所以咧咁樣，我自己咧覺得有少少意外驚喜嘅，因為始終前輩咧，我同 Albert 又唔係好多時間會見到面，即係我哋就做朝頭早，佢就做夜晚黑嘅節目咁樣啦。但係琴日嗰個傾偈嘅過程咧。即係覺得好暢所欲言，大家打成一片咁樣。係 啊，佢仲成日叫你要早要早添。係 啊，係啊，佢未知你姓咩啫嘛。 知啊，有嗌全名 嘅 都有。 佢嗰個唔係你嘅真姓嚟噶嘛？ 我邊個 姓袁啊嘛？係 啊， 佢淨係叫你黃耀祖，唔會唔知㗎。 但係琴日亦都有一幕係大家困啊，唔知你會剪走佢咯。 啊，係啊，係啊。琴日你估唔到啊？ 唔會講嗰啲頭髮啊嘛， 唔止啊， 衣帽間啊， 你以為呢個後輩咧，即係佢謙虛話：哎呀，我後輩嚟嘅啫，我同 Albert 前輩爭。咁哇！琴日有一幕，当大家讨论紧自己衣服啊、鞋袜啊、衫裤嗰啲收藏嘅时候，几犀利啊！呢边就强调自己， 啊、 哦，我咧可能戴顶帽咧，我都会有个唔知点样嘅收藏。嗰边嘅嗰个主持人就话：系啊，我都有啊，系啊，我哋嗰啲衫都唔知点储嘅，真系。 因为阿 Albert 佢唔知道阿耀祖点噶嘛，咁我梗系要攞佢啲嘢出嚟大家困下啦。 系啊， 所以咧嗱 ，Albert 嘅访问咧，下个礼拜四同礼拜五咧就有寻找快乐的人，留意住我哋风骚快活人啦。今个礼拜四同埋礼拜五咧就有天怡嘅访问啊。 系啊，嗱喺呢度我哋呢度同大家讲咧，黄耀祖佢人 系 好嘅，佢记工作咧记得好准确。譬如话啊，你提我成日都求我，我哋几时要交呢样，几时交嗰样啊？ 咪俾咗你咯，咪话咗俾你听咯。 系啦，咁啊 唔记得。 今个礼拜要出访问嗰啲，佢记得好清楚啦，完全准确噶。 但系 记自己嗰啲 有个 BUT， 真系不你自己讲啦。 咪就系咁， 我心情好沮丧。你哋唔好再耻笑我啦。 我冇耻笑关怀 我只可以咁样用呢一个方法去振奋自己同赞自己。 好啊， 我所有工作嘅嘢我都冇做漏，我将我嘅工作摆喺前面，我将自己摆喺后面。 知道知道。 我连申请保就业嗰7500蚊都 miss 咗个 deadline， 而最惨嘅系我嗰两个拍档今朝一早翻嚟就开始笑我。其实我琴日一知道我申请唔到，我已经打嗰啲热线问可唔可以通融。当我打完佢话冇得通融嘅时候，我第一个系想话俾你哋两个知嘅，但我知道你哋两个实会笑我，所以我忍住唔讲。今朝翻嚟都唔讲，但系佢哋问我啊， 你话你系咪啊？因为琴日啊已经讲话，喂，咁啊你快去申请。 琴日已经系过咗得啦， 我哋都唔知啊嘛，我哋都唔知啊嘛，咁我仲问你，你抄咗你嗰个 MPF 嗰个号码未？你都话抄晒啦， 系啊， 系咯、 啊。啊，跟住就我 就冇做到 啦。我睇翻，我将嗰个叫做申请呢、這个嗰、那个叫做申请嗰个基金咧，系我两个礼拜前嘅事 啊，我都系， 我第一时间收到就哇，梗系好有， 我平时都慢嘅，嗰啲交罚款又慢 啊， 我连同全部税表都 系，考虑唔到嘅。 今次呢个咧，我真系快到无伦啦，呢啲叫做咩啊？攞得唔好嘥啊！ 我知嘅，我都系咁谂，我啲钱我应得噶嘛。 同埋咧，但系我明嘅，我有个人好，我即刻替你讲好说话。 你想讲咩啊？ 我绝对唔系话你有钱所以唔自在，我真系唔系咁讲。 系咩咧？ 起码唔系。而家讲，因为佢中间真系烦噶，我填嘅时候咧， 其实我有 click 到入去噶啦，我 click 咗入去嘅时候咧，跟住咧佢就话我要揾翻嗰个MPF 嗰个号码 ，MPF number 啦，真 系 有噶， 同埋要一份文件咁， 佢要有一个类似你嘅地址证明嗰啲咁嘅东西噶， 唔系地址证明嗰啲都用 唔到好似有一个唔系 bank account 啊 ，MPF 佢需要一张文件去证明啊嘛。 因 为我见到嗰个系需要嘅，所以我就喺嗰个位度，我要揾翻嗰张嘢先。 要号码就唔使文件噶， 户口嗰、那个嗰页、 就是、 啊，傻佬。 咩叫户口嗰页？ 佢要你有一张月结单 statement， 即系证明。 我就系电子月结单啊，因为 我都系电子月结单， 所以 我咪 cap 翻出嚟咯 ，cap 翻就叫做咗啊。 系啊，得噶啦。 咁、如果系咁嘅。其实我就可以申请咗、我已经 click 到入去，但见到嗰度嘅时候，我就揾，哎呀死啦！我再我个月结单冇，咁点样咧？跟住我就摆低咗， 不过唔 紧 要， 就一世啦。 但系后来我同阿田头先再用第二个方法安慰你， 点样咧？真系安慰到 咯。如果唔系，我惊一阵间你又变咗好似演艺人协会嗰啲叫做风波咁样，小风波。 真係少得過。 攞即係一啲已經好有財力嘅人，唔小心申請咗，結果又俾人哋攞嚟去懷疑。點解你哋要申請呢？佢又要同人講話，其實佢唔係真係想申請。我哋唔想 被申請， 即係見到你上咗封面嗰度咧，係啦， 我唔會 堂堂劇低。三届唔知嗰啲咩医务间大赛冠军系啦，远赴无极限，跟住话佢申请咗7000，咁就何苦咧？到时有费事解释。 唔同喎，演艺人协会嗰个咧，佢哋就好似讲咗咧，因为嗰个数目有限啊， 系， 但系呢一个保就业嘅就系你达标嘅话，你就可以有，你唔会令到，因为我申请咗令到人哋冇噶嘛， 系啊， 所以我系好后悔噶， 咁都安慰唔到你真系。 我冇啊，所以我都话唔好开噶啦。 再好啲 国泰， 再好啲，你其实而家系同国泰睇齐。 点解啊？ 国泰佢哋死都唔申请噶嘛。 如果我可以同国泰睇齐，有几好啊？ 佢哋咪之前一路都唔肯申请啊嘛。 系啊，咪起码我有30亿蚀，跟住有人俾钱我，抌300几亿入嚟，我想做国泰啊。 所以你其实你可以头先 安 系啦，系啦，你咪同大家讲咧，话除咗我系嗰啲大企业，我唔需要保就业。 唔系啊， 唔申请 其实需要噶，只不过系冇嘅。所以嗱，呢啲咪又系教训咯。 咁我哋要提定你 咯。我申请咗一个职业啦，就系话咧，我专系帮你哋呢啲咧系忙到甩碌咧。嗱，佢之前早早咧做咗件好人好事，佢因为为咗佢哋APA 咧嗰度咧就帮 业界嘅朋友， 系业界朋友， 系啊，申请啊， 帮发放，即系仲要筹钱发放俾一啲即系有需要嘅同朋友，但系佢竟然自己嗰几千蚊都唔去攞。下次我幫你。 唔係啊，呢啲咪就我自己蠢咯。你諗你籌咗嚟俾其他有需要嘅人都好啊，我咪有需要嗰個人咯。 你咪係啊！你個醫務間只要唔再擴充嘅話咧，真係唔使有7500噶。 唔，我就想攞個7500去擴充我嘅醫務間啊嘛。 但嚟緊嗰一萬 蚊 派咯， 我幫你 登記咯， 我幫你登記， 靠曬你啊！ 我收你一成傭。 我过去那死党早晚共对，各也扎职以后没法畅聚，而终于相约到，但无言共对，疏淡如水。日夜做见爸爸刚好上身，却霎眼看出他多了皱纹，而他的苍老感是从来未觉，太内疚担心，最心痛是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盲目地发奋，忙忙忙其实自私，梦中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志，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忘记亦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偏要推说等下一次。我也觉我体质仿似下降，看了正得到时别要太忙，而影碟都扫光，但从来未看，因有时光。日夜做储的钱都应该够，到圣诞正好讲跟我白头，谁知他开了口，未能挨下去，已恨我很久，错失太易，爱得太迟，我怎想到他忍不到那日子，麻木地发奋，忙忙忙从来未知，幸福会掠过，再也没法说中意，爱一个字也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为何未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不要相信一切有下次，相拥我花几多秒，这几秒能够做到又有多少，未算少，足够遗憾忘掉，多少抱憾，多少过路人，太懂估计却不懂爱惜自身，人人在发奋，想起他朝都兴奋，但今晚未过，你要过也很吸引。 人，理想很远，爱于咫尺却在等，来日别操心，趁你有能力开心，世界有太多东西发生，不要等到天上。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其实呢排咧，你可以喺好多唔同嘅地方都听到我哋三个把声噶。 哦，系噶。 头先阿桂花田都忘记咗话俾我哋听，原来佢喺苏动音乐嗰度啦。 系啊， 你又难得啦。 咩啊？ 你成日都话想做啲咩深宵啊、播歌啊，即系总之一啲抒情音乐节目咁样，终于俾个机会你。 都 系咪啊？当你同严晴喺一个 studio 嘅时候，其实个环境系点噶？ 系啊，我觉得我哋系一条钟嘅一条钟嘅鱼仔，即系行下行下，游下游下， 完全唔明 钟嘅鱼仔， 鱼仔啊， 哦、鱼仔，哦、即系佢喺条嗱，佢喺严晴隔篱，就变咗条小鱼，细咗好多。 哇、哦！你个解读都真系 好犀利， 即系俾啲掌声。 系啊，你仲要喺 Eric 嘅麒麟臂隔篱，咁你更加演得签收啦。 竟然系咁啊！即系同佢做访问嘅时候咧，我成日都哎呀，佢啲即系音乐创意咁高啦，系咪先？跟住佢最之前叫我揾四首歌嘅时候咧，我都喺度哎呀死啦，边有 四 首歌？ 你特登拣四首歌嚟难佢。 我记得其中一首歌咧，阿田系本身拣咗我哋风 show 嘅 theme music。 系啊系啊，得得得得。 算唔算咧？我哋系制止咗佢。 咁我想问你呢首歌歌名叫咩名 ？In the mood。 系 ，In the mood 有啊。 我呢个都唔识啊，想死啊！ 真系播咗啊！ 我冇啊，结果冇嘅， 唔系啊， 全靠我哋制止佢啫。 全靠因为我已经做咗嗰个录音啊，我做咗个录音之后咧，我仲同阿天哥， 因为你用咗啦，原来 唔系啊， 你有冇搞错？因为我到我做我播咩咧？ 唔系我同佢讲咧，其实你话我哋要准备四首歌咧，但其实咧个节目系一个钟头噶， 系啊， 咁同埋系准备要播歌嘅其中一啲部分。如果唔系你就讲， 你嗰个出咗街未啊？ 佢仲要话出咗啦， 系啊，出咗街 系啦，咁跟住仲要话喺歌嘅背后有咩故事？ 系啦，呢个故事会讲到嘅，但系嗰首歌如果你要loop 平时一首歌三分钟咁播咗我哋风骚嘅 music 嘅话咧，你真会令到人哋个节目关低嘅。你 我就谂住咧嚟紧我做啦， 你自己唱啊， 我系四首歌，我话唔使啦，我到时唱俾你听啦，真系。 系，都好高兴嘅，因为咧即系可以接触到唔同嘅同事咧，佢即系有唔同嘅。咁我化作用系其实好得意嘅，因为即系你唔知佢哋，因为我惯咗你哋啦嘛，系咪啊？咁啊，慣即係唔慣其他同事嗰個叫做速度啦，講嘢嗰個，究竟佢哋可以去到邊條底線咧？咁樣又唔知喎。 佢又喺度撩人哋啦，應該相信就 冇嘅，冇嘅，我都覺得好好。 係啊，所以呢一輪大家就係留意住我哋二台嘅節目咧，我諗你會大兜亂啊，你會聽到好多唔同我哋嘅聲㗎。 你哋都去敏感時刻啊！ 有啊有啊，所以咪話大家都會聽咯。 我之後都會去 Give Me Five。 係啊 係啊，好啊好啊。但頭先咧，我喺咪後咧，我無意中問咗條我都唔係 IQ 題嚟嘅，但原來大家都好開心嘅。雪糕的衣仔是哪个？ 我不知道，我刚才说雪条啊。 是啊， 你刚才有雪糕的衣仔。 是啊，我说雪糕有衣仔。 首先衣仔我都不知道是 什么。 是啊，我知道那些家庭关系表那些呢，但 exactly 是哪个位置我不知道。 衣仔就是咯， 阿姨的仔。 但衣仔好不好的？衣仔好不好的？ 衣仔我不知道什么叫衣仔。 衣仔好不好的？ 雪糕唔好啦， 雪糕要唔要衣仔嘅？ 唔系啊， 不如你开股啦。 系咯， 系啊。 冇，其实佢真系噶，消委会其中一个检测， 系 佢就哎呀，雪糕咧，原来关系都比较复杂噶， 系啊， 好多都有衣仔噶， 哦， 系啊，即系好难揾到个咧。 家庭唔好啫， 你讲到屁啊！ 原来 佢真系咁写噶， 佢话咧，原来咧检测咗29款雪糕咧，得3款咧系冇呢一个亲戚，就系冇呢个衣仔。而呢个衣仔咩意思咧？原来就系噔噔添加剂。 哦， 系啦，佢话咧，29款嘅雪糕，其中咧就得3款雪糕咧系完全冇任何添加剂嘅。 啊，佢话嗰个29款咧系有包装噶啦，同埋非包装嘅，咁咧就搬就咁一杯咁样挤出嚟俾你食嗰啲软雪糕。 系啦，嗰啲所谓添加剂咧，包括色素啊、乳化剂啊、调味剂啊、稳定剂啊咁样咧。嗱，我就系想讲咧，即系贵嘢真系唔同啲嘅，因为咧佢嗰29款咧得3款系冇咧。 其中嗰三款都係屬於貴嘅， 係 咪 啊？童裝雪糕咯， 係啊！特別係咧，我成日都撈亂嘅 H 字頭嗰個貴啲啊，定係 D 字頭嗰個貴啲咧 ？H 字頭貴啲嘅。 後來 H, 我以前覺得 D 已經貴噶啦， 我都唔成日減價嘅，好少會資源價係幾多錢。 而家 M 嗰啲都走咗出嚟噶啦，係 啊， 嗱 M 嗰都好貴噶。 咁同埋 M 啊 ，M 嗰個哦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移動啊移動啊 ，OK OK OK， 移動揀啊，我成日將佢變移動。 唔係啊，呢個都好似唔平噶。佢呢个都超标啊！ 系呢个系咩？睇唔到啊！ 哦， 我呢只我冇少买喎。 英国品牌啊，成日都出事嗰公司 系 啊 系 啊 系啊！我话呢个又 冇事喎。 佢又唔系，但系佢属于咩啊？ 咩啊？ 佢属于有添加剂啊嘛，有衣仔啊，佢得三款冇啫嘛，两个都系 H 字头嘅，一个就 M 字头嘅。咁咧，但系我觉得嗰啲添加剂嗰啲名咧，有啲真系好正嘅，譬如色素咧，嗱，我谂你顶笼听过柠檬黄啦， 系， 即系呢个比较容易啲啊嘛。但系佢有一只个名咧，哇，好似百无禁忌咁样嘅，有冇黎春红啊？ 儿童卷嗰啲 系 嚟嘅， 系啦，有冇黎春红啊？系啦，有啊，1124啊， 我 1124，真系全部都系衣仔，有个衣字头，跟住呢只正啦，诱惑红啊， 诱 惑红啊， 系咪我哋自己安个名？ 佢真系咁样啊，1129啊，佢个名叫诱惑红啊，哇，我拣都拣呢几只啦，大佬啊， 咁呢一个咧？山梨酸你覺得點 啊？ 山梨酸 OK 啦， 山梨酸 即係佢嗰啲名好正嘅，佢就話咧呢啲可能會對兒童嘅行為同埋專注力咧有不良影響。 係啊， 咁所以咧，當大家揀雪糕嘅時候咧，冇辦法，可能你要揀啲貴少少先至可以冇衣仔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随住本港疫情趋向稳定，政府会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下昼将会公布详情。林郑月娥提到，香港疫情趋向稳定，市民热切希望恢复社交活动。因此政府的方向是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但是会不会放宽到取消所有限制是有风险。他说北京再次出现本地个案，亦都有外国国家在放宽限制社交距离措施之后再出现确诊个案，认为工作要做得很小心。 有一啲嘅社交距離嘅措施，特別係包括呢條第599G 章，即係禁止群組聚集嘅規例咧，應該係到月18日嘅午夜應該係到期啦。而家企喺呢度咧就唔可以同你講個詳情，不過你留意我頭先講緊本地消費啊，同埋即係刺激經濟咧，我都已經係透露咗咧。由於個疫情咧係趨穩定，而市民亦都真係好熱切。希望有翻多啲嘅社交嘅活動咧，咁我方向都係應該係循住放寬。咁但係你話會唔會放寬到冇曬限制咧？呢個就有風險嘅。大家都睇到個別嘅城市啦，譬如最近北京咧，亦都有翻呢啲本地嘅個案。喺海外有啲國家一放咗之後咧，亦都係多咗好多個案。咁所以呢個工作咧係要做得好小心，尤其是咧就正如我哋嘅專家袁國勇教授啊、許樹昌教授都講咧，我哋目前未能夠完全提升嗰個病毒檢測嘅能力，去到一個比較更加理想嘅水平。等到我哋喺放嘅時候咧，同時可以放即係放心啊。咁所以就稍後應該今日下晝咧就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咧會同大家公布嗰個詳細嘅放寬嘅情況啦。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北京過去五日新增超過100宗病例是重大事件，期望北京分享基因序列資訊。世衛秘書長譚德塞說，必須對疫情反彈保持警惕。對北京新增過百人感染，世衛正在調查爆發源頭和程度。突發衛生事件執行主任瑞安認為，北京之前50多日沒有新病例，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个重大事件。世卫除了密切监测之外，亦都希望中国分享资讯。回来本港，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出席電台節目之後表示，今年年底將會推出家居廚餘回收變電計劃，由政府出資邀請屋邨和大廈安裝智能廚餘回收箱收集廚餘，收集到的廚餘將會運往小濠灣廚餘廠發電，他預計每日處理量至少20噸，能源效益比太陽能更加大。局方將會聘請超過1000個相關職位，當中包括500個時限職位。黃錦星說，新增的職位有助推動和落實新的環保政策之餘，亦都為應屆畢業生提供就業機會。今個星期內，局方將會公布詳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93点，升616点，总成交金额41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18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37点，升1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0.4，升16.6；美团点评167.4，升7.9；中芯国际20.6，系升1.52。阿里巴巴212.2，升5.4；港交所报294.6，升7.2；信宇光学科技114.5，升7.5；友邦保险71.45，系升2.25。FIE 南方恒指系报7.05元，系跌咗0.05元。中国平安80.2，升8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7.41，瑞士法郎0.949，加元1.352，人民幣7.074，英鎊對美元1.266，歐元對美元1.135，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651。日經平均指數報22,244點，升714點。港金現價報16,005元，升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1.38美元，賣出1,733.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在新界西沙路来回方向，近住斜下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和将军路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二台六月新乜分？欧瑞强和你寻开心。 斜阳半晚烟， 斜阳半晚烟，我像归鸟倦，晚霞伴我过稻田。我想大家都好耐冇去过稻田，冇踩过纤麦，冇试过归鸟伴你翻屋企咯。 爱情路比纤麦乱， 听起上嚟感觉舒服嘅，就系一首靓歌，希望你欣赏。 欧瑞强。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 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Let's shake！ 支持生下嘅爸爸，每个仔女都爱他。 我系周末有情人嘅思芬。我爸爸最令到我敬佩嘅，当然就系佢令到屋企融融洽洽啦，仲可以氹到孖子开开心心添。正所谓 Happy Wife Happy Life， 老豆你系得嘅。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父亲节快乐。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流火势，琴日佢啊可以同 Albert 一起独唱几句歌嘅感觉，究竟会唔会将你嘅人生踏进咗另一格？我竟然可以同一个哇，同一个大前辈一起合唱，究竟你当其时嘅心情有冇心仔卜卜卜卜卜卜咁跳啊？定系觉得自己我真系好荣幸，我真系觉得好劲啊！因为佢连读歌都唔知，唯你独尊，佢系边个？佢咪独歌王曾志豪咯， 喂都几好、啊。如果阿前辈就欧不欧欧瑞强，咁我系咪可以嚟个独歌王曾志豪？咦，都读到、啊，等我下次再试下先。欧不，我会用独歌嚟同你和唱嘅。嗱，讲一单咧，发生喺我先唔揭晓咧，佢系发生喺边一个国家、边一个城市，我就系话俾你听咧，佢有一个咩嘅活动，睇你估唔估到啊！真系就系猜猜你是谁噶。嗱，佢哋咧就喺礼拜日咧就举行咗一个咧可以话叫做和你嗌嘅运动啊，系咁点样和你嗌法咧？佢就有一班妇女咧就上街参加一个咧名为尖叫示威嘅东西，咁所以咧我哋香港报纸就将佢变成和你嗌啦。咁佢係嗌啲咩呢？佢就話要求呢要男女有平等嘅待遇，同埋要停止遭受男性嘅暴力啦，咁樣。咁佢哋嗰個活動時間呢好有心思㗎喎。佢哋呢就揀咗喺呢禮拜日嘅呢一個呢晏晝3:24尖叫一分鐘。嘩，我諗啲聽眾聽到呢度首先覺得好濃溜啊。点解要揀一个咁骑呢嘅时间3月24日尖叫呢？呢个日子或者呢个时间呢有咩咁特别呢？平时呢就搭正呀，一日搭半㗎嘛。咁可能有啲心水清嘅就会估呢，就係咪3:24呢喺佢哋呢一个所在地係曾经发生过啲咩悲剧呢？咁样。嗱，冇错，严格嚟讲係发生咗悲剧㗎。不过就唔係某一个人发生咗悲剧。係所有女人喺佢哋嘅3:24都发生咗悲剧。係咩意思呀？原来就咁嘅，佢哋话咧，佢哋嘅男女啊，薪酬待遇系唔平等嘅。譬如咧，你话男人咧，可能咧平均每一日计啊，可能佢会赚到100蚊咁计咧，佢哋呢个地方嘅女人咧，可能每一日净系可以赚到50蚊。咁咧，佢哋计咗条数咧，就系话，当女人佢哋做嘢去到晏昼3:24开始咧，同男人比较咧，佢话理论上佢哋开始冇收钱噶啦。在3:24之后呢，佢哋其实已经是等于无偿工作啦，因为除开呢男人就继续有钱收，因为佢钱多嘛，而女人就冇㗎。所以佢哋特登揀咗呢3:24嚟尖叫一分钟，係象征就话我哋冇钱㗎啦，由呢一分钟开始我哋做嘅工作係冇钱嘅，证明我哋收入比男人少几多先得㗎。哇，你听到呢度嗱，我又问你啦，你估唔估到我讲緊嘅咩国家咩城市呢？咁样。好啦，仲有一个提示喎。咁啊，原来佢话咧，佢哋点解话要让呢个女人咧免于受暴力嘅侵袭咧？原来咧，佢话咧，佢哋呢一个嘅国家咧，系有好多呢一啲所谓嘅男性暴力事件啊发生咗嘅。佢哋有丈夫啦或者男朋友咧，系会对佢嘅女朋友咧做暴力，甚至乎大家嚟时攞埋条命添嘅。好啦， 咁你话俾我听，究竟而家呢个地方系边处嘅？哇！你头先听到，你可能即刻脑海里边会谂起好多嗰啲第三世界啊、落后国家啊，系咪啊？可能唔知咩非洲啊，或者你觉得中东啊，都系谂起呢啲嘢嘅啫嘛。好啦，我俾两秒时间你估下，跟住我开估啦。一、二、丁，答案系瑞士嘅日内瓦。是包括日内瓦等等的瑞士的城市，苏维世那些都有的。哇，我不知道你的感受会不会跟豪仔一样呢？我是有些即措手不及，因为瑞士对我们来讲欧洲喂福利很好的，还要说他们的人权啊、那些平等的信息啊是很强烈的嘛。估不到原来在我们眼中的天堂，对他们自己的人民来讲一样是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他们的男女薪酬仍然都未能够平均，而他们的待遇也都是会有所谓男人欺压女性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故事又再提醒你一次，在我们眼中很美好的地方呢，原来都还是有不公的情况发生的。所以我们不要经常都说呢，喂，香港很好的啦，你跟其他地方比啊，还在身在福中不知福。你望下人哋，人哋喺我哋眼中真系天堂嚟噶，但系佢哋一样要有呢一种嘅推动。点解啊？天堂咪就系靠你持续努力不懈咁样去改善生活，然后先至会有咁美好嘅地方咯。尖叫一分钟，嚟自瑞士嘅妇女啊！如果可以嘅话，我谂头先黄耀祖都系尖叫咗一分钟喺内心，当佢知道。那个申请已经截止的时候，我们容许你，俾你内心尖叫多一分钟，为住你的财富，系咁依少咗两件衫，我俾你立喊啦。佢系黄耀祖啊！ 我为自己攞唔到呢7500蚊，默哀一分钟，而且我宣布，我唔会再俾自己犯呢啲错噶啦。消委会咧今日都有几多嘅报告出咗嚟嘅，譬如头先我哋讲过有雪糕啦，有水泡嘅报告啦，蚊怕水啦，另外一个咧就系一啲嘅拉丁舞班啊，或者一啲嘅补习班啊、兴趣班咁样嘅。我睇到嗰啲投诉咧，我都觉得哇，原来咁样都有噶。因为疫情嘅关系咧，佢哋就话今年首五个月啊，消委会接到啊有关于兴趣班同埋一啲嘅补习班嘅投诉吓、多咗咧就成倍咁多。其中有三个例子咧，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分享完呢，如果大家都有类似的经历呢，原来是有办法可以跟进的。首先呢，他就说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有一位的陈先生，他就花了7200蚊呢就帮他的女儿报了49堂的拉丁舞班。咁学跳舞应该都要即是面对面咁教㗎啦。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啦，学校呢就只是开放了6个的实体教学名额。即係其他嘅同學咧，哦，你哋睇網上直播啦，簡單嚟講，睇咗咧就當學咗。咁就冇咗7200蚊啦。咁啊，陈先生当然去投诉啦。另外一个 case 咧就系咁样嘅，佢就话啦，有一位嘅投诉人阿梁太，佢就用咗9100蚊啊，喺疫情嘅时间咧就帮佢 K3 嘅仔仔咧报读咗18堂嘅英语拼音课程。不过又系疫情关系啦，就改咗做网上授课，但仲有其他嘅要求啊，就要家长咧喺指定嘅时间咧去睇翻呢个网上面嘅教学啦，仲要自行印制教材。但系最大件嘅事咧就系。明明每一堂应该是90分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些网上教学每一堂只剩15分钟。简单来说，减了1/5的时间，而他是收你全价的这样。那这位朋友又去投诉了。另外一位就去到中午的同学仔了，就是报紧一些补习班。但呢个疫情嘅时间咧，校方咧就擅自取消咗课堂啊！呢位嘅家长咧就俾咗6300蚊，最终得到乜嘢咧？俾到好多 notes 俾你，咁就当教咗啦，即系俾咗 notes 当教咗喎咁样。消委会咧收到呢几个嘅投诉之后咧，佢哋就有介入啊，调停到嘅，最后屘咧就得到校方同意，系做到免费延长课程或者系退款嘅。而消委会咧亦都提醒翻啊，校方合约之中咧虽然系有免责嘅条款，但系唔代表免死金牌咁话。如果佢哋真系要改动课程之前咧，应该系要同已经俾咗钱嘅消费者去商讨嘅。所以我谂咧呢几个例子啦，对于个几个家长嚟讲咧，本来系噩梦嚟噶，谂住喺疫情底下，我哋停课不停学啊嘛，小朋友咧都可以继续学习，兴趣班又好，补习班又好，语言班都好啦。但原来有一啲嘅学校咧，真系会自己咁样改动咗个课程。喂，咁我睇翻咧，其实 簡單嚟講，我覺得食水都深噶嚇。啊，如果我哋嘅聽眾們啊，你哋可能都有報到一啲嘅補習班、興趣班，但有少少疫情底下貨不對版到個地步，去到都幾過分嘅話咧，可能你哋都可以揾消委會幫你跟進一下嚇。风头火势，今日咧我唔单止见到我呢位拍档啊，我头先咧仲唔小心咧见到佢老公添啊，因为佢老公真系好 sweet 嘅，打电话嚟咧，我想同阿祖同阿豪仔我哋都 FaceTime 倾下偈咁样啊，啊今日呢位又多位嘅听众支持住我哋啦，啊你嘅老公都支持我哋，当然佢最支持嘅梗系佢太太桂花田啦， 但佢老婆头先嗰个回应好得意嘅， 咩啊？ 喂，你两个同我老公倾下偈，等佢唔好咁闷啦咁样， 咁我又 佢自己唔理佢 嘅，佢有理嘅， 佢唔系啊，佢一接个。电话就订俾我哋啫，唉， 又唔系嘅， 唔系因为佢主要目的系因为想同你哋两个 say hello， say hello 啊，几有礼貌啊，你睇下个老公同个老婆几唔同。 嗱，以外以外，真系意料之外，冇人想发生嘅。但系呢，即系呢啲事情真系唔可以再发生吓。喺呢半年咧，我哋咧都改变咗一啲生活嘅习惯，口罩消毒用品咧一定会旁身啦吓。咁啊，但系咧，即系喺出街嘅时候咧，行入去铺头啊，去食嘢嘅时候咧，几乎啊，间间店铺咧都会同你嘟嘟下啊，嘟一嘟你嘅额头，咁啊睇下你嘅体温正唔正常啦，先俾你入去。咁啊，保障人哋都保护社区，系咪？系市民嘅责任嚟嘅。但系有冇谂过，当你入去铺头俾职员量度体温嘅时候，系会有出错呢？自问行入去人哋间公司嘅时候咧，从来都冇睇过佢嘅手揸住嗰支系咪探热枪嚟嘅，因为你唔会谂住佢会攞错，你会相信佢噶嘛。但系事实系有职员会攞错噶，佢攞错咩啊？攞错呢个酒精喷壶啊，当呢个体温枪啊，唔系嘛？咁都得啊，就系、是、啦。琴日下昼咧，疯传啦呢个意外咧，发生喺葵芳一个广场一间食肆里面啊。事完咧话有个咧屋企人咧就带住佢个侄仔咧就去食嘢，入去餐厅嗰度咧，咁啊嘅时候咧就进行呢个体温量度啦。点知当职员向小朋友额前一嘟一揿，哦，竟然系一支装满咗75% 浓度嘅火酒，嗰支火酒直喷小朋友嗰对眼啊，喷到小朋友咧对眼咧根本咧好耐都擘唔开啊，咁啊即刻咧就去睇医生啦。幸好幸好，哎呀，从小朋友屋企人得即系回应得知咧，睇咗医生之后咧，暂时咧就冇大碍。咁啊，其实咧真系咧要提醒各位咧，即系负责量度体温嘅职员啦，同埋各位市民啊。唔好咧，大安旨意以为人哋咧即系揸住嗰支叫体温枪咧，大家其实都要留意一下有冇攞错啦。意外真系一次都嫌多啊！有急症室嘅医生咧就话啦，如果酒精浓度咧高过40%至50% 咧，喷筒眼咧系有机会引致眼睛受损啦，因为咧酒精咧会吸走细胞水分啦，同埋沉淀嘅蛋白质啊，咁啊损害眼角膜嘅时候或者会发炎啦，严重嘅系会损埋佢嘅视力噶，呢个损咗视力系会一世噶。其实呢一年咧大家都知道啦，同埋识得懂得咧，如果有强力嘅喷剂喷到眼之后咧，系要用清水清洗10至15分钟。如果仲唔 OK 嘅，就即刻去求医嘅。咁从来都知道咧，用任何物品咧喺面上面咧都要小心，唔好整到入眼嘅。咁点解嗰啲胡椒喷雾系兜口兜面，系喷你眼嘅咧？咁即系好多唔明嘅。咁希望呢啲事情唔会再发生啦，因为真系好危险噶。 喉咙很干，所以爱上你的吻，嘴巴需要觉得将比谁期待过，情缘很好，所以爱上你胸襟，呼吸需要记得亦被怀念过，为何未曾动心都可以爱上那质感， 哎呀，我想自己唱都唔係去到呢个地步。 点解首歌会冇咗噶？咁好听 Eason 嘅作品， 低等动物，揿下揿下，唔小心揿咗。不如我哋自己唱翻啦。 唔系咁，我又冇你咁大胆嘅。 啱啱唱到边格啊？仲记唔记得？ 唔记得啦。 所以爱上你质问，系啊，你质感啊，系嘛？ 身体需要记得，我哋就嚟播石问。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你知唔知道琴日有个同学仔咧，佢 send 呢个面书个 message 咧，你好似都有听到噶。 咩啊？ 佢 send 俾我哋咧，系个小朋友嚟，佢话点解冇咗细眼仔同肥妹仔好挂住我哋咁样啊？系啊， 系啊， 好好笑啊！真系，我睇下搵唔搵得翻出嚟。 有两个添啊，系咪啊？我哋都收到唔同嘅同学仔啦。你哋咧即系见到咧有肥妹仔、有细眼仔同埋有收音机咧，三个同你哋停课不停学咧，佢哋挂住我哋啊！有， 我俾你听下。 你咪咁所以 点解风秋话会又冇咗肥妹仔同细眼仔嘅？ 佢冇讲收音 机，佢冇讲收音机， 系冇，因为有阵时收音机又出咗嚟啊嘛，有啲混乱啊，所以 系啊，所以几好笑啊，真系。 咁我哋就讲啦，早晨啊，收音机，早晨啊，细眼仔，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收音机。 我哋有咗同学仔听我哋噶， 系啊， 多谢。 佢系 K1 等下学期开学嘅一位朋友仔，佢个 K1 讲得咁清晰噶，系啊，但系记住啊，嗌我名啊，我系山茄，山茄，山茄，山茄，山 茄。咁你成日收音？ 上 身我都冇你 办法啊！好啦好啦，我哋收音机啦，三个同学仔又嚟啦。 依然咧，我哋都会为 K1 同 K2 同学仔服务。 系啊， 我哋虽然 K3 翻咗学吓， 系啊，翻咗啦。 但我觉得咧，今日呢一个课题咧，我哋上英文堂咧，可能咧对啲大人嚟讲都啱嘅，因为呢一啲字咧 K1 K2 嘅同学仔咧，反而可能唔知点解嘅。 系啊， 但系我哋平时成日都会讲嘅。中文廣東版我就會講，咁究竟嗰啲字嘅英文係點講呢？例如我哋成日都會話咧，誒、你成日都匿埋喺屋企，以前會咁講，而家簡單嚟講一個字就係啦，成日都嗰啲宅男啊、宅女啊，即係就留喺屋企嗰啲啦。咁究竟英文係點講嘅咧？ 即係話你係個宅男啊？ 係啊，即係你成日匿埋屋企嘅人啦、啊。 咁而家嗰啲小朋友都成日匿喺屋企嘅，因為佢哋冇得出街啊嘛。 但係有陣時， 咁佢哋係咪叫宅男？ 咁唔係宅男，係你自己選擇噶嘛。你自己選擇明明我可以出 街。佢有日文㗎，日文唔知咩 otaku 定唔知乜鬼嘢咧？但係佢應該係講英文㗎。 你收 otaku 嚟啊？又 啊，係啊，係啊， 同埋嗰個字咧，如果好似解釋咧，相對地嚟講咧係負面啲嘅。 你講英文啊？ 唔係你頭先講嗰個字。 哦 嗱，咁宅即系屋企啊嘛，咁即系有个 home 字系咪啊？ 啱咗啊，肥妹仔，你好似本字典一样啊， 直情仲个 home 字就啱啦， 系啦。嗱，咁个男仔啊嘛，咁男 唔一定系男仔嘅，你谂下系屋企嘅人啦，男仔女仔都啱用嘅。其实你用呢个方法去谂嘅，你会听到个 唔系啊，唔系啦，本来系 human， 佢变咗 homeman。 即系变咗一个字啊， 变 咗 一个字 啊， 系啦，好似唔系 Hong Kong 系 Hong Kong 咁样， 系啦， 系咪咁啊？ 你就远啲啊， 收音 机，诶，系啦，唔系 people， 唔系 person， 我哋有阵时都会话 homeman， 唔系 man 啊，咁样系个女人噶嘛， 哦， 系啦， 妈咪都可以， 我哋每个人都有啲乜嘢咧 ？Homebody， 系冇错 ，Homebody 咧就即系话咧，不论你系宅男宅女咧，都可以用 Homebody 呢个字咧就去形容嘅。 咁样叫佢死佬系咪 dead body 啊？ 咁我谂我哋唔会教小朋友呢一个字嘅， 唔系有成日同埋个妈咪成日叫爸爸死佬咁样， 系啊，唔系系自己 死开， 系啊 ，hello 咁嘅意思啊， 有听闻听紧我哋，听闻听紧我哋 ，homebody，homebody， 譬如一个例句咧，话咧人哋嘅宅男宅女啊咁样咧，你可以咁样讲嘅，你就话 stop being a homebody，let's go out together， 可能你鼓励下佢啊嘛，唔好再做宅男啦，不如我哋一齐出街啊 咁 样嘅意思。 我系 nobody， 所以有 homebody 咯。 但系 nobody，nobody but 咁樣嘅 喎。我頭先啱啱就想唱啦，俾你唱咗啦，冇辦法。 你慢咗落一撇，慢咗半拍。 咁我又俾到另外一個你啊嚇。有陣時咧，啲人咧情侶咧，好試啲試啲， 接吻接吻語， 唔係接吻。 係啦，但佢哋我哋會話佢放閃啊嘛，係咪 ？Electric Girl，Electric Girl， 你係咪 Show Uncle 教你嘅呢首歌？呢首歌係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嘅。 热力似天火热炽，系咪咁样？系啊，系啊， 我哋好识摇摆口红啊！ 我哋嘅爹哋嘅车都有听嘅， 系啊，我哋要讲放闪嘅英文名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应该唔系 ，stop blinging me 咁样啦 ，show show off。 show off 又唔係 show off，show off 係炫耀啊， 係做 係細眼仔爸爸 做放閃都係噶嘛， 放閃咪 show off，show bring 啊 ，show bring。雖然頭先宅男嗰啲咧就咁逆 home body 就得，但呢一個咧就冇得直譯 嘅， 係啦。 好啦，你俾啲 tips 啊，係兩個字定係一個詞 啊？係四個字夾埋嘅，所以有啲難啊。咁呢個等我同大家分享啦。 Show you my love。四个字咯， 系啦， 咪啱咯。 嗱，可以咧，我哋可以咁讲嘅。嗱，我哋正统啲咁讲咧，就叫做 public display of affection。 哎呀，好正统啊，真系。 呢个正统 啊，即系公众展示啊。 系 咯，系啦，但系 affection 啊，系啦，但系有个简单啲，大家咧就系认住咧，我哋头先系 public display of affection 啊嘛，我哋认住 public 个 P 字。display 个 D 字同埋 affection 个 A 字，你可以话放闪，即系呢一啲 PDA 嘅行为，你讲 PDA 都得嘅。 PDA 啊，哦，唔系嗰部电子手杖， 唔系啊 ，PDA 系啊，系啦，原来咁样。 譬如咧，你成喺，譬如你哋阿华同阿桂姨 ，stop PDA，stop PDA 咁样。 或者 no PDA in my house，no PDA in front of me 咁样。 我唔中意呢啲咁样咁简短嗰啲字， 因为你又记唔到，简短你又唔中意， 咪咯。 哎呀，炫耀都出咗嚟。 你做咩爸爸又出翻嚟嘅？ 我爸爸带我翻学。 咁我哋如果将佢串埋，系咪可以话I am a homebody, don't PDA 或者 no PDA in my house？ 系啊，可以 咁样嘅。 好啊，咁我哋一齐唱嗰只歌啦。 热力似天火热炽 ，PDA 重新部署兵力，并且加强对南韩戒备嘅意见。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宣布，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原定出年2月28号举行的奥斯卡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将会推迟到4月25号举行。学会同时将电影必须上映以符合获提名资格的最后期限，由今年12月31号延至出年2月28号。受疫情影響，全球很多電影院自3月以來關閉，很多電影押後上映日期，電影製作亦都陷入停擺。學會期望將相關日期延後，能夠為電影業界提供彈性。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同時在西北太平洋的副熱帶高壓脊逐漸向西伸展至中國東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50点，升673点，总成交金额51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1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33点，升1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9.6，升15.8；美团点评167.2，升7.7。中芯国际20.6升1.52，阿里巴巴213.2升6.4 ，FIE 南方恒指系升七，系报7蚊，系跌4.4。港交所294.6升7.2，中国平安80.35升9.5，信宇光学科技114.6升7.6，友邦保险71.7升2.5。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75， 英镑 9.82， 瑞士法郎 8.171， 欧元 5.403， 加元 5.736， 新西兰元 5.042， 欧元 8.795。 每百日元对港元 7.20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91.266。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244 点，升714点。港金现价报16,005元，是升7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0.06美元，卖出1,731.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会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但是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排到去屈地街，在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教堂公厕对出，由于有工程咯，咁呢段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喺斜径督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将军路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啦，同埋屯门公路丽城花园方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凌师兄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咧拎啲寄箱嘢？好重啊！ 田经理啊，依家唔拎得住啊！ 吓，系咪因为我唔靓啊？ 梗系唔系啦，因为搬运重物之前，我要戴好手套同埋做好其他防护装备先。 田经理，不如等我嚟帮你啦。 你咁嘅样点帮我啊？ 你嫌我唔靓仔啊？ 唔系啊，师兄啊，你打晒胎又烂颈筋，好容易发生意外噶嘛。 哇，咁我一定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啦，嘉宾有佢。 小心选择暑期工，安全开心好轻松。我系师兄祠堂嘅凌子维。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四个国家，四个气势磅礴的世界遗产，展现出巧夺天工的建筑技术，在浩瀚工程的背后究竟隐藏住多少智慧呢？就好像神迹一样的法国圣尼厄尔山，为什么会成为无坚不摧的要塞？就透过今日的科技，一起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古代超级工程之圣尼厄尔山，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继续系翻嚟风速快运啦，三十度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继续生效 嘅。系啊，可以做定个节目预告啦。咁啊，十一点半咧一样有我哋风速生活小确幸嘅。 冇错。 我哋咧今日亦都会喺我哋嘅二台嘅 Facebook 嗰度咧就会直播嘅。 系啦系啦，咁我哋今日玩咩咧？我哋玩呢一个咧大妈大叔同埋全民都中意嘅甩手操。唔知胡阿田系特别叻啲嘅咧？ 其实我想讲咧，阿田咧想讲呢个题目好多个礼拜，我觉得佢已经有做咗好充足嘅准备。 因为 我哋等学嘢啊， 佢平时打牌咧嗰个甩牌操咧可能系有分别噶，同埋佢我谂佢怀疑咧，我怀疑佢睇错咗甩手操嘅意思啊。 同甩牌有直接 關係，係咪一嚟係睇錯甩牌啦，二嚟咪睇下睇下係咪甩完之後隻手就唔粗啊？係啦，手粗係咪即係以後隻手唔會粗咧？咁就好啦咁樣。 我話俾你聽咧，真係咧要拉定筋啊！即係一唔好睇少咧，就咁啊喐隻手咧對提， 淨係揈下隻手咁好似 提起隻手喺度喐下喐下咧，其實一件事嚟嘅、 啊。真係我就順便講下咧，我老婆咧佢上個禮拜日咧同佢 friend 無心插柳咧係突發嘅一個活动咧就去玩泰拳体验班， 泰拳啊， 泰拳 犀利啊， 泰博成。 做咩？佢睇咗嗰个电视剧集，跟住又中意咗泰拳啊？ 冇啊，冇，完全系咧跟风啊！佢个 friend 话咧就喺佢屋企附近有啊嘛，佢话咁我过去跟你去。 免费试堂噶， 第一堂免费咯。 嗱，呢个真系一个吸引嘅位置。 但系佢咧真系，我想话试足成个几钟噶，然后咧仲要好笑地咧走嘅时候咧，佢话俾我听，佢话个 friend 话俾我听，话你老婆而家成为咗咧拳馆重点栽培嘅新星，佢话你自己小心啲咁。我点解？佢话佢有细胞、 啊，梗系有细胞啦！个老公系曾志豪啊，个老婆日日都想出拳，益压咗咁多年，你谂下而家啲小月就爆发出嚟、啊。 佢竟然话咧，佢能够做到佢哋嗰啲套路啊、动作啊、嗰啲咩一二啊、jab 啊、唔点得鬼啊嗰啲，跟住我唔系嘛，定系 沙包豪要出场啦， 定系想呃钱嘅伎俩嚟噶？但系 anyway 咧，佢打完之后咧，我系回应头先你哋讲嗰个热身咧，两个 friend 两个都女仔啦，翻嚟哇腰酸攰背痛啦，因为我话咁啊正常。嗰啲乳酸積聚咗喺度啊嘛， 同埋耐咧，即係疫情底下，可能大家咧運動都少咗啊。有時泰拳都係劇烈嘅運動嚟啊嘛， 真係。咁所以我咪同佢講做得好啊，咁咪做多啲啦。咁我哋今日嘅小項咧就冇泰拳咁激烈嘅，我哋都係甩下手啫。不過甩手之前都要熱身嘅嚇，大家密切留意十一點半，我哋由桂花田主理嘅甩牌操之甩手操。 係，咁而家咧，我哋就不如去阿田你嘅老家講下嚟好冇啊？先講下英國嘅情況好冇啊？ 都唔係我老家，你老家係嘅， 你兩個老家啦，真係。 因為咧，其實佢哋咧， 我政治正確啊，我仇家， 你個 我仇家嚟噶，我仇家嚟， 唔使驚。北京一陣間我都會講嘅， 做咩啫？我講英國啫嘛，而家 我而家我話我一陣間都會講北京啫，咁樣 好啦， 就係話 東京講唔講？ 東京我真係冇準備喎。 首先 講下英國係咩事咧？因為其實佢哋之前咧已經喺呢個 lockdown 嘅情況啊，大家嗰啲商鋪啊、餐廳啊都真係拉曬閘，冇開門做三個月嘅生意啦，嗰啲商鋪。开翻咯喎，喺六月十五号嘅时候就开翻啦。咁究竟啊嗰边市面嘅情况是如何咧？我睇到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啊，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点啊？蜂拥抢出嚟。 铺头系开晒嘅，阿华话咧，即系讲紧系食肆冇嘅啫。 系啦， 食肆净系都系外卖嘅。 因为咧，酒吧咧，酒吧咧， 都冇系啊，因为都系讲紧食肆嗰啲咁样类似啦，系啦，再系铺头，即系譬如嗰啲叫 酒吧食肆咧，就好似下个月头。 系 啦，再等多少少， 即系暂时系啲好必须嘅，即系食。 因为其实咧，佢同我哋香港有啲唔同嘅。香港咧，即系我哋即系几，即系之前疫情嘅情况啦，都未去到啲铺头要落闸唔做嘢咁样。 冇错，冇错。 系咪？但系我讲买衫啊，嗰啲嘅商铺啊，佢哋咧真系拉咗闸三个月嘅，净系得翻嗰啲可能系超市啊嗰啲会开嘅啫。咁啊变咗咧，一开翻嗰阵时咧，阿华见到嘅情况是如何？ 即系话咧，譬如嗰啲电信公司啊吓，因为佢哋都冇开啊嘛，唔开得啊嘛。 系。 佢话嗰条龙咧唔知几百万嘅，系啊， 周街人龙， 周街人龙啊，系周街人龙系一个人名嚟 嘅，咩 Mountain People Mountain 先咁样系啦。 咁跟住咧就讲紧排队买嘢食啦，即系买嘢啦，即系因为真系好耐冇买咗衫咧，同埋开始热啊嘛啲天气，咁啊啲人要买短袖衫啊，即系哇嗰啲。成行城市，跟住咧，我有倫敦有朋友啦，佢話咧，整嗰啲公園咧，即係喺你嗰個叫泰晤士河咧，佢有笪大草地嘅，佢話全部都係人咯、啊。全部都系人，冇戴口罩，全部都系人。 啊、因为咧，我睇到嗰啲唔同嘅 片段。咁你哋话解封噶嘛？ 佢哋真系解封得好彻底啊！嗱、 啊， 我就首先见到咧，就阿 Boris Johnson 咧，佢就有接受即系电视嘅传媒嘅访问，就系一个咧大型嘅商场咧未开门之前， 佢都排队啊？ 佢唔係未開門之前，佢就喺入邊度咁啊，就開咗俾佢同俾記者 訪問咁樣啦。 佢就咧話：係啊，我哋都要振興翻個經濟嘅。咁樣咧，大家記住，如果你哋要出街嘅話咧，即係去買嘢係好嘅。三樣嘢記住要做。兩米嘅距離，因為呢個佢哋嘅 social distance 咧，就話譬如你要入去鋪頭度買嘢啊，門口排隊啊，兩米嘅距離，記住要記住啦。另外咧，仲要常洗手啦，保持清潔啦，即係簡單咁樣嘅提醒。但系就冇叫大家戴口罩嘅。 哦，原來都唔使噶。 佢冇 mention 咯，佢哋都冇特別嘅呢個要求嘅咁樣。 因為如果你係立咗例嘅時候，咁你國即係所有嘅佢哋嘅國民有冇機會有得買先㗎？呢個都係問題啊嘛。 咁我哋香港都真係幾乖喎。 政府有冇得提供先得？係又冇㗎嘛。咁所以佢唔敢講咯。 咁不如我哋香港支援佢啊！我哋嗰啲同心口罩派剩咁多。 唔係㗎，佢哋話十會派得曬㗎。 唔係喎，我見到啱啱即係而家咧，之前咪話上網登記嘅，就可以去郵局啊嘛！哇，我見到郵局大排長龍喎、啊，係、 哦、 啊， 郵局琴日大排長龍嘅原因啊，係咩？佢哋可以攞到啊，禮拜日可以申請嗰10,000蚊嘅表啊！ 哎、即係你之前唔係嗰個清算 嚟 嘅，你又提佢啦。 好啦， 我咧就睇咗有一間咧就係、是、fast fashion 嘅鋪頭，其實佢仲要係咧 fast fashion 嚟講係屬於喺英國嘅。最平價嗰間嚟嘅， okay. 可能就大家真係好耐冇買衫啊，咁佢哋就衝去買啦。嗰度嘅現場嘅戰地記者就係佢哋嘅 sales 啦， okay. 形容地獄嚟噶，呢度係地獄嚟噶。逐個例子講，佢話：首先我唔明點解大家要喺半夜三點就喺門口度排隊， 真係啊， 係啦。而佢話咧本身咧喺門口排隊入係可以嘅，但係佢寫曬喺地下咧，已經 mark 實曬一個人同一個人之間咧要有兩米嘅距離， 冇人理， 零人理。跟住佢就話：你排隊哦冇問題，我哋都要做生意。但係話其實點解你要咁心急咧？係話因為呢三個月咧佢哋冇開門，而且亦都係冇新貨嘅呢一個時候，佢哋可能喺好多嘅運輸都停頓咗咁樣啦。 即係買舊貨。 佢話全部都係舊嘅，咁點解你哋要咁樣蜂擁而至每一間嘅鋪頭咧？門口咧有過100人咧就排隊衝入去一個平價嘅 fast fashion 嘅鋪頭咧，就去買衫。 係好癲喪嘅，因為咧而家佢哋即係嗰個時間咧。半夜三點幾已經開始太陽慢慢就升出嚟㗎啦， 佢哋就覺得要去排隊買衫啦， 所以係朝早嚟嘅啫，等於佢哋 半夜三點半已經係朝早嚟㗎啦， 唔係三點幾嘅太陽 日光， 係啊係啊， 咁犀利 啊，四點到啦， 唔係四點就四，唔係阿華已經話三點幾太陽已經慢慢出嚟啦，咁跟住 所以頭先阿華咪就係咯，醒咗咯， 犀利 嘅 原來 啦，真係 係啊嗱，另外咧仲有啲咩事情發生咧？因為咧個鋪頭咧都有啲新嘅措施咧，就要咁做嘅，佢就同大家講。如果你唔買嘅話咧，唔好掂嗰件衫， 即係真係同我哋果欄嗰啲一樣喎，唔好掂啲生果喎，冇得揀嘅，要就要，唔要就走，係咯， 係啦，佢哋有呢個規矩，咁顧之然。系冇人理啦，佢哋都有咧唔准试衫嘅一个新嘅 policy 嘅，包括佢话咧，就算系太阳眼镜啦、鞋咧都唔可以试，而试身室咧亦都系咧封咗唔俾大家试嘅。 Okay, 结果 啲人咪就咁试咯， 唔系冇错，阿天讲得啱。 佢好兴噶嗰啲人，佢真系咧话知你死噶。 除定条底啊？ 唔系又咩至于嘅？ 你已经有着住件 T 恤喺底嘅，咪笠咗件 T 恤喺面咯。 咁我真系要为我哋强国同胞讨翻个公道啦。即係呢啲原來係就算西方文明社會啲人都係咁樣唔理喎， 究竟係由歐洲傳去中國定係中國傳去歐洲啫？個 謎啊！即係認真，如果你話呢個變咗啲大媽做咧，又鬧到飛起噶啦。 哦， 但原來你英國，即係我估你都係本土噶啦，都冇外遊客噶啦。都自己咁玩 嘅。其實外國人咧都係有一啲， 即 係 有啲我都 係 有啲 嘢嘅。 嗱，你又話佢 free 啊？我哋啲政治正確啊，領嘅。 唔係明， 同我哋一樣。 選擇。 我其實我喺香港有陣時都會唔入更衣室試衫嘅。 唔係，我覺得睇下你試咩外套咯。有外套咪得咯。 唔係，咁我都係講緊 T 恤啫。頭先即係咪你 T 恤著喺面啊？外套笠上 面啊。外套我就唔 T 恤就唔得啦。 係啦，但係跟住佢得出嘅結論咧就係乜嘢咧？地都系晒， 其实系啊， 真系 因为啲人系会挂翻。其实咧，外国人都系一样 唔守规矩 嘅，系噶，都系乱七八糟。 我成日觉得呢啲咧冇分种族嘅， 系啊， 睇人 嘅。因为以前 度度都有， 大家好容易嘅偏见就系话咧，俾大陆人搞乱晒啊嘛。我下次俾 我 老婆， 我自己就不嬲唔系咁谂，我不嬲都觉得咩种族嗰样嘢都有好人同冇咁好 嘅。我下次俾我老婆闹，我屋企唔执衫咧，我就我同佢讲话，我呢个英伦风，我今晚系英伦风。咁你琴晚系 朗普。 系啦，Boris Johnson 系啦，但系唔止佢哋咧，新嘅措施仲有啲乜嘢咧？例如佢哋有啲即系譬如 return， 即系可以退衫嘅服务噶嘛。我觉得呢个好笑，即系例如 而家冇啦，系嘛？ 有得退，但系佢哋有特别措施去处理， 要推出健康证明。 又未到健康證明，不過嗰堆衫，譬如我買咗三件衫，有個紙袋入住啦，就攞去間鋪頭俾售貨員啊桂花田啦，我想退啊咁樣。桂花田嘅做法就會話擺到而家呢一個紙袋同入邊嘅衫將要被隔離72小時，我哋嘅員工係唔可以掂呢個紙袋同入邊嘅衫嘅。 哦，咁點樣點、樣為之安全啊？ 72小時咯， 即 係 之後 我先至會掂佢。 嗰件衫咧冇由長袖變短袖咧， 冇 就證明佢 冇 事啦，係 嘛？ 佢冇事，咁佢安全啦。 佢就驚可能我哋即係有啲報告都會話啊，究竟咧嗰啲嘅病毒啊會停留喺一啲嘅衣服嘅表面啊幾多個鐘頭啊，有個呢啲噶嘛，所以你要退貨，你屋企攞翻嚟噶嘛，唔知你屋企有冇病毒掂過佢，或者你有著過定點，總之就。连个袋连衫就摆到72小时，唔好掂啊！大家咁样， 其实我真系觉得佢哋真系有担心啊。 喷酒精咪算咯， 唔得，咁啲衫喷咗酒精，你点知破坏咗佢件衫啊？ 喷酒精又唔会破坏噶， 唔会， 睇下边啲啦，你 唔， 你有啲质料，你皮褛嗰啲唔得啦。 咁总之系，其实都唔建议你咁做咯，因为你仲要谂下佢系室内，如果件件咁喷嘅话咧，佢好容易引起一啲唔知会唔会爆炸性噶嘛。 但我想话咁样嘅措施点营业 啊？ 系 啊， 其实即系我想话形同虚设嘅啫， 真系形同虚设。譬如佢有贴标语嘅，嗰啲标语咧就大大只字，你去到间铺头度买衫都几好笑。佢系叫你唔好掂衫， 系啊， 同埋唔好掂个。衣架 咪点买啫？ 即系我哋， 但系佢哋就系照买咯，因为见到嗰啲嘅新闻相片咧，就即系哇，大家都揸住好多个纸袋啊，或者有啲咧喺英国嘅 outlet 咧，即系嗰啲特卖场嗰啲咧，哇，直情咧嗰个sales 咧就会话，其实呢个 outlet 里面咧，除咗货同埋钱，所有嘢其他都冇人理嘅，一系就是、要钱唔要货，一系就要货唔要钱，净系得呢两样嘢佢哋系关心 的。呢个咪就系嗰个叫做行政嘅一种可以话行政系虚伪啊，因为点解咧？ 规矩我写就 冇错啦，佢规矩 我就唔理啦。 规矩写晒，仲要从一个理论嘅角度，咁咪安全咯。嗱，如果啲人咧，嗱你谂下，如果根据佢嘅逻辑，咪好完美喎。啲人去到唔买就唔掂件衫，尽量减少人同埋衣物嘅接触，更衣室又唔开俾你，就等你咧唔会有咁多人咧。其实系有咩密闭空间啊、聚集啊咁样，啲 return 人之间仲要两米嘅距离啊，地下咧粘晒标贴俾你， 嗰啲衫袋咧就挤72小时，保证安全先要入仓咁啊，好理论完美噶， 但系 冇可能噶嘛，做唔到啊，你不如即系系咯，冇可能做到啊。 担心之后，其实我见到呢个情况咧，其实嗰边咧嗰个确诊嘅数字系有下降到，但系同。香港或者我哋用香港嚟做標準啦。如果係每日仲有呢個確診數字嘅話咧，其實我哋真係投曬汗。 我反而覺得咧，我而家讚翻咧，我覺得我哋香港咧其實係合理好多，因為咧嗱，我覺得佢唔使立法話你一定要戴口罩，你有充足嘅貨源，甚至乎我講真，你肯戴個布口罩都好過冇啊嘛。 啱啊！ 你有布口罩，你有篤額頭，同埋咧，譬如話可能你入場嘅時候咧有酒精搓手液，諸如此類嗰啲。爭好遠啦、啊！你使乜搞咁多兩米嗰啲真係？ 其實嗰啲 係 做唔到， 做唔到啊！ 即係得個講字咁樣，真係多餘啊！咁 但係不過可能咧，佢點佢都要講嘅，佢真係唔可以任由你哋咁放肆。 唔 係， 但係冇用噶嘛， 控制唔到 啫。用 我諗我同豪仔講咧，嗱，其實我哋香港嘅鋪頭咧，譬如賣衫嗰啲都冇需要有個 order 話落閘，唔早做生意。喺我哋疫情叫做最高峰都冇，就因為有一樣嘢我哋明白到一樣嘢就係 戴口罩咯， 洗手， 冇錯。 要申報，但係佢哋就真係冇呢個措施。我見到嘅有一啲嘅朋友咧，佢哋都有戴口罩嘅，但計翻個比例嚟講咧，就真係唔多咯。而嗱呢一個咧，就即係大家開始有擔心，英倫會唔會有即係第二波爆發啦？北京嗰方面咧，就直情已經有咗咯咁樣。頭先聽到新聞咧，都話咧，由6月11日到6月15日啊，北京咧新增嘅本土確診病例咧有106宗，而且咧已經發生咗咧就呢個跨省嘅傳播添。有一啲嘅專家咧就話呢個會唔會係一個第二波嘅疫情去發生，甚至乎咧就已經話咧嚴控啊一啲高風險嘅人員啊需要離開北京咁話， 即係又係封城咯。佢又用翻呢一招，即系武汉嗰个招咁样咯。 所以咧，嗰啲专家都会话， 咁咧系首都嚟啊嘛。 佢而家北京嗰度咧流传一个笑话嘅，因为佢而家就话咧喺个菜市场度中招啦，佢哋怀疑同三文鱼有关啦。咁嗱，其实佢咁样讲出嚟咧，系令人误会嘅，因为咧网上面有无数咁多段子咧，即系嗰啲笑话就话。三文鱼中招， 系 呢个系肺炎病毒，鱼系冇肺嘅，佢点中咧？ 佢唔想 用腮嘅啫，系啦。咁后来有啲人就解话嘅，佢就话唔系，佢冇话条三文鱼 亲自中咗，可以系好似我哋之前讲话，可能你个人中咗，你掂条三文鱼，你 飞沫掂到佢啊之类嘅嘢咁。 系啦，咁但系只不过咧，你讲起上嚟真系好笑，我三文鱼都中招。 系啊， 同埋咧，第一时间咧，嗱，而家北京都出现个情况咧，就 系、 是、所有外来货品咧，以前系好抢手嘅，而家无端端俾佢讲到咧，就喂来佬货唔好掂。即反而係外國入口嘅，佢而家全部都係話，即係因為可能有機會同歐洲啊、外邊入嚟有關噶嘛。 因為我哋早晨子都講咗啦，係咪？我哋嗰啲物流公司，係咪？ 所以大家成日都留意住，可能呢排新聞你會聽到好多離京啊。 系啊，即系离开北京嘅意思。 系啦，即系关闭 边一个啊？ 唔好似关京定闭京啊嘛？佢话关闭北京啊嘛。 呢个我冇听到，头先新闻仲 有 个离 京咯，仲有个唔知咪收京噶，好似话系要收紧个，收紧个 北京 嘅政策。 呢个我就唔知啦， 咁如果系咁， 成日有时听新闻听到 耳都执埋。系啦，咁呢个京仲有一个咩咧？就 系 东京。 啊，有咩事啊？东京 东京佢都翻法啦。 系啊， 因为佢哋又系咧解除咗禁制令之后咧，我想话真系好。曳嘅，大家都系咧。佢上个礼拜五，佢哋就解除咗佢哋嗰个咩紧急事态令之后咧，礼拜日即刻出现咗大规模新冠病毒群聚感染。而点解呢？因为佢话咧，47个感染嘅病人里面咧，有18个系喺新宿。 OK， 佢哋系去嗰啲夜店， 哦、 哇，嗰啲 夜蒲啊， 真 系 喜爱夜蒲啊！而佢哋嘅限制方法咧，就系话咧，将佢哋嘅营业时间咧，睇下有冇机会咧，就再收紧啲咁样。但其实真系冇意思嘅。你有冇发觉咧？即系如果你要中嘅话，你开一个钟又会中。冇人话开两个钟中嘅机会就大过开一个钟， 我 好真系好搞笑啊！所以真系 我明嗰啲嘅专家讲啊，点解咧呢个病可能唔会咧走唔 了， 会 管理噶， 唉， 香港都真系尚算， 大家要保住啊，我呢个口罩啊。 够记得离别那日，一些眼泪，一些裂痕。然后到地狱一百日，终于放下送你的心，然后决定重生。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中央制定港区国安法，目的让香港社会稳定，早日堵塞保障国家安全的缺口，否则香港难以长治久安。他呼吁妖魔化、污名化有关工作的反对人士停手，话立法获得广大市民支持，唔好同广大市民为敌。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近日本地同海外嘅反对声音都冇理据，重新立法合宪合法不容置疑，唔应该受到外国政府挑战。佢承认呢一次系全国性法律，透过公布喺香港实施有挑战。 明白条文未公布之前，理解各方有焦虑同埋关注。他同同事会见外国领事同商会等，对方都表示理解同支持立法。政府下午公布三月至五月失业率，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数字一定较上次公布的 5.2% 上升，希望社会留意升幅有没有放缓。林郑月娥说政府提出庞大的保就业计划是希望失业不要恶化，目前因为失业领取综援个案升幅已经放缓，由三月按月的升幅超过 10%， 到四月升 24%， 五月就升 1.4%。 他又说随着香港疫情趋于稳定，政府会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限制措施，下午将会公布详情。星期日开始接受市民申请10,000元，希望增加市民本地消费，整体经济情况或有所改善，希望社会保持信心。内地在过去一日新增40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32宗属于本土病例，当中27宗来自北京。过去五日以来，北京已经报告106宗确诊病例。北京市疫情防控部门要求对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集中医学观察，对有确诊病例的农贸市场和菜市场等周边社区进行封闭管理，做好生活服务保障，严打控台物价。当局又要求严控高风险人员离京，已经出京的要及时通报当地，防止疫情扩散。市交通部门要求暂停市内的士、网约车和顺风车出城等的业务，直至另行通知。内地至今累计有83,221人确诊，4,634人死亡。中美两国将会恢复客机往来，每星期共有4班航班来往两地。美国运输部的声明说，由于中国政府开放更多美国的航空公司航班，美国方面亦都给予同等待遇，并且将会持续敦促完全恢复两国之间的客运航班。在中国政府批准之后，美国达美航空表示下个星期将会恢复从西雅图和底特律经首尔飞往上海的客机。联合航空亦都申请许可，期望今个月恢复飞往中国的客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53点，升677点，总成交金额58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5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2点，升1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0.2，升16.6；美团点评169蚊，升9.5。中芯国际20.75，升1.67；阿里巴巴213.6，升6.8；中国平安80.1，升7毫；港交所294.8，升7.4；FIE南方恒指报7蚊，跌4.4；友邦保险71.75，升2.55；信宇光学科技115.1，升8.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7.54，瑞士法郎0.949，加元1.352，人民幣7.074，英磅對美元1.267，歐元對美元1.134，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65。日經平均指數報22,463點，升932點。港金現價報15,995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9.85美元，卖出1,730.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介绍今日我哋要做咩主题先？ 风骚生活小确幸。头先我哋咧已经同我哋 Facebook Live 嘅朋友咧就打咗个招呼啊，二台嗰度大家可以见到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吓。咁啊见到啲乜嘢咧？我哋做定啲伸展嘅动作，就系、是、咪我哋要玩甩手操？ 系嗰、那个唔知系咪叫甩唔甩手咧？总之咧系关于你嘅手咧，系咁不停咁喐啊喐咧，系会令到咧你嗰啲叫做血液啊循环，同埋仲会 check 到你究竟你心肝脾肺肾边度。做咩啊？ 系啊，佢处理紧工作。 我哋嘅二台专业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咁啊，跟住睇下你咧，就边度有问题咁样。 哦，好啊，好啊。 但系咧，真系唔好睇小下嗰啲动作，真系咧坚攰嘅。 坚攰啦。 坚攰嘅。 我头先都讲咗啦，阿田咧，其实就准备咗呢个环节几个礼拜噶啦。我哋唔好讲咁多嘢，我哋将时间交俾桂花田。 嗱，我讲下，系啊，因为咧，即系咧呢个动作咧系，喂。哦，嚟啦，音乐嚟 啦，音乐嚟啦，仲唔嚟？我帮你揸咪啦，好嘛？ 哦，系，可唔可以啊？好啦，嗱咧，咁首先咧，大家咧企喺度啦，企喺度，其实坐喺度都得嘅，不过企喺度咧可能会好啲嘅。咁咧，将你嘅手伸直，僵尸咁样，跟住可以做啲咩啊？ 未见过咁肥嘅僵尸。 系啦，咁 你唔好歧视肥嘅僵尸，我 真系未见过真系。 咁跟住咧，伸只手咧，跟住咧，将只手咧系咁揈揈揈揈揈揈揈。 我要问下啦，咁你嗰个揈系为之话你两太凤爪咁样喺度啊？好肥美嘅凤爪啊！ 仔千祈唔好影到个手臂喎。 嗱， 嗰个平凤其实拜拜肉嚟嘅， 我想问咧，嗰个嗱，你手你要递高啦，递到几高先？ 系水平嘅， 膊头嘅水平线， 膊头水平线系啦。咁跟住咧就喺度揈揈揈揈揈， 系由边一个位用力嘅？手腕用力定边个位用力啊？ 手腕呢个位咁样喐嘅啫。系啦系啦啦， 要喐几耐咧？咁 三分钟。 唔係啊，馬喐三分鐘啊！ 唔係， 你首先要 hold 到隻手咧咁直咧，幾乎係同你嘅膊頭水平咧。 但係我哋一定要做得到，因為咧做完咗三分鐘之後咧，就可以咧檢測到咧你邊一個身體嘅邊一個部分咧可能有問題嘅，所以你 hold 住啊！ 你系咪 做咁耐噶啦？你咪平时咪成日我做示范嘅，一早我就话桂花田你做啦。嗱， 真系呢个三分钟动作咧，其实咧唔系容易做。你唔好话三分钟 啦。嗱，你见到啦，佢只手咧本身咧系啦，由两抽嘅凤爪咧，慢慢咧就会变得唔协调。 同埋佢揈个频率咧，本来咧就系好强力嘅搅拌机嚟嘅，而家咧越嚟越嗰个揸汁嘅程度细咗好多。 系啊，而重点系其实我哋冇帮佢计时。 有我呢边一只歌系三分钟啊嘛 ，OK 好， 完全未过到啊，真系。 好啦，咁啊嗱，三分钟之后咧，嗱你唔好扮嘢啦，我哋同佢计时先。啊，又似你有冷静系嘛？ 好啊， 你 计时，你 唔好周身喐我咧，你顶唔顺嘅话听。 系啊， 我想讲咧，嗱，首先喺呢个时候咧，因为系正常嘅，我睇咗一条片咧，去介绍做呢个动作嘅时候咧，嗰样咧就系话咧，点解你会有手啊唔同嘅地方咧会觉得酸软，同埋你见到咧，而家我只手咧。开始咧会变得唔协调，即系千祈唔好以为一个咁简单嘅动作咧，最终咧系即系唔知咁咁嘅。你睇我只手， 唔系你觉得边度攰啊？而家 嗱，我手臂嘅位置，我又唔系嗱，因为呢一度攰同呢一度攰咧，系代表住 你 身体。你 唔好扮唔喐，继续喐啊！唔该， 俾人哋发现 梗系啦，真系。 同埋我想讲，你哋睇下我只手， 唔系咁样啊。 唔係我控制唔到啊！佢就係話咧，你做下嘅時候咧，你隻手嗰個控制咧係會失去控制，唔協調嘅。呢個係好合理嘅。 记得系手掌喐，唔系你的手，唔系你嘅手左揈右揈啊！ 系啊，阿 即系手腕嗰个位。 Super Sister 话咧，你个拜拜肉好劲啊！系啊系啊， 系啊，同大家送拜拜啊！ 可唔可以话俾我知咧？而家我做咗几耐啊？ 你而家做咗大概一分二十秒到， 一分二十秒啊！天哥个话得四十几秒啊，摆 大概啦，大概啦， 系啦。咁我可唔可以做到而家？我就可以话俾大家知，我边个位觉得酸软咧？ 做第二个动作啦。 好嗱，我见到我呢一个位喺边度啊？ 前臂， 同埋手臂位、膊头呢、這个位置都有觉得酸软嘅感觉。 我喺个直播玩边见到你哋两只手咧，四只手加埋一齐啦，真系好震撼啊！特别系佢花田嗰个咧，佢真系赚到一条鲸鱼尾喺度发下发下。 喂呀，你唔可以咁样噶、啊！ 我睇翻我嗰个解说咧，中医师系咁讲嘅。如果咧我呢两个位觉得有痛嘅话咧， 系肾同埋肝啊， 同埋个心都有啲问题。 系啊，我要做啦。如果我想知道，我供养边个医生先啱、啊？ 你供养晒全科就得噶啦。你好简单嚟讲， 就咁就得噶啦。 嗱，佢喺度做紧嘅时候咧，我就。同我哋咧， 隻手指喐喐噶， 系啦， 系啊， 系啦，我就等我咧攞阿曾志豪嚟作为一个人版啦，就介绍俾我哋嘅听众同埋 Facebook Live 嘅听众见到啊吓。如果系手嘅呢一个位置， 即系前臂， 系啦，下面嗰个地方咧，如果你觉得，因为点解会知咧？呢个动作原来系同血 液循環係有關係嘅。我頭先都係㗎，所以我今日攞你嚟做例子咯。 前臂同埋咧嗰個叫做啱嗰個位咧，手臂咧嗰個位咧會有酸軟嘅時候咧，就即係話代表你腎啦，同埋個肝咧都係有啲事嘅。係 啊， 酸軟。 所以咧唔同嘅位置咧都代表唔同嘅地方啊，就因為話咧原來你嗰啲血管啊，譬如你話頭先我哋前臂嘅位置咧，前臂嘅位置咧就通向心臟嘅，所以呢一樣嘢咧就代表住可能你嘅心臟就唔係最強啦。系啦，喺其他嘅地方咧，就要处理一下咯。 好，完咗呢三分钟之后，唔该，冇得停，冇得停。我唔该，我哋将我哋手向上四十五度角，继续揈。 又要揈几耐啊？点 样 呢个动作？ 一样，系啊。嗱，难度高啲嘅呢个。 我介绍，我睇嗰啲片去介绍咧，就话除咗系四十五度，你去谂咧，亦都可以话大约系将你只手提升去到 眼 睛部位嘅位置啦。 check 乜嘢？今次呢个系？ 系呢个都系 check， 都系睇下你颈啊。 嗱，大家留意一下阿田隻手，佢由左右揈，做下之後咧，佢頭先係變咗上下揈嘅，而呢一個咧係合理嘅，因為就代表住咧，原來咧你個身體咧真係有一定嘅唔協調嘅。 係啊，有唔協調，因為左右邊咧可能已經係已經唔同嘅方向啦。 你睇而家，你有少少暈米咁樣嘅感覺啊。 係啊，拜拜肉好勁啊！ 係啊， 我都係咁話你啊。 係啊， 咁呢個又要做幾耐啊？ 我隻手好似觸電咁樣啊！ 係啊係啊，其實咧你開始 feel 到咧嗰啲肉咧，唔係即係嗰啲嗰個血管咧。系喺度慢慢喺度通紧，都会打通你嘅任督二脉。 即系除咗咧可以知道你自己身体边一个部位有问题之外咧，亦都可以帮你做到咧血液循环流通嘅，系咪？ 好啦，咁啊做完呢个打斜咧，跟住 你想唔想知而家听众对我哋嘅评价边个最高分啊？ 边个？ Apple 话咧，三宝一齐做完之后，发觉甜甜做得最好。 系啊，我练咗好耐噶啦。 系啦，然后阿 Carrie 就话我哋似做法事多啲。 系啊，破地狱破地狱破破破。 喂，劲喎 ！Isabella 话咧，你嗰啲唔系拜拜肉啊，桂花田。佢话咧系飞鼠嗰对翼啊。即系生物界里面有只乌，一打开咧有对翼可以飞鼠喎。 跟住咧， 佢要介绍下一个动作啦，桂花田。 打斜完咧之后咧， 去到眼睛嘅位置之后， 喺耳仔嗰度系啦，又要继续喺度揈啦。 都系继续喺度揈呢个耳仔 啊！系啊。 咁呢个又 check 咩啊？ 啊，呢个都系其实咧，佢 如果你继续做，又代表你傻仔啦。 唔系啊，呢个动作 check 智商嘅，原来系估唔到啊，真系。 佢話咧呢度係一個循環嘅一套動作嚟嘅， 即係要連續做嘅。 係啦係啦，所以咧即係由頭到尾咧開始 feel 到咧，其實我已經出曬汗啦。咁咧跟住咧就嗰啲血， 安仔影嗰啲汗，影嗰啲汗。 因為嗰啲血管咧， 佢講大話，我見唔到。 係咯，我都覺得 扮嘢，繼續就唔好停。 好 似我都喺入邊揈緊 嘅。但我見到你頭先咧，阿典，你我哋喺度咧彩排，其實我哋有彩排，對呢件事好認真嘅。你個動你個動作咧係。由眼前面伸直隻手啦，慢慢你係要提高，再去兩邊先至去耳仔嘅喎，係咪？係 啊，係啊，係啊。 咁點解你唔話俾我哋知嘅？ 咁一唔係一陣間先就有個傳統 另外一個動作嚟嘅。 揈完隻耳仔嘅側邊嘅位置嘅時候咧，咁我哋跟住咧就將佢咧就去向住側邊啦。向住你 咩叫向住侧边啊？ 腰间 啊，佢话腰间嘅位置嗰度咧，大家要做少少啊。 开始，我都话俾你听，我 阴间添啊，你 系开始失平。 咁你唔好做啦，你讲解啦，好唔好啊？ 我哋讲解下，咁跟住咧就喺度腰间嗰个位置啦，跟住再后边咧再喺度喐啦。 咩叫后面啊？ 啤啤仔后面系啦，再喺度嗰度喐。咁好啦，跟住咧，其实有个全套动作嘅。 哦，好，嚟紧嚟一个全套动作由。我哋幫你解釋， 叫你揈埋個頭會更加正啊！ 係啊，佢真係好攰啊！你見到佢， 佢一路揈真係好似揈緊頭嚟啊！ 你我幫你做啦，你解説，我幫你做，你唔使喐一陣啦，好唔好？ 啊，好，濕曬汗。 但係你幫佢解説咪仲慘？應該佢喐好啲喎，真係。 其實我知道個動作點做嘅。 係咩？要做咩？ 好啦，我哋有個正確示範啦，我哋等阿黃耀祖嚟啦喎，好準備啦，好先嚟一隻手咧就伸直，係喺度揈，跟住向上打斜。 向上去到眼睛嘅位置，你都可以帮手解说噶嘛？ 我睇紧留言啦， 向上去到 讲解咗先，一阵先睇留言啦。 向上去到眼睛嘅位置，再喺度继续揈吓，唔好停。跟住咧就去屈手啦，去到我哋蔡主任都有拜拜肉啊，去到咧就耳仔边继续揈，系啦， 而家九十度降起个手臂，然后就喺度揈， 好似投降咁嘅动作啦。 呢个仲唔系外星人砸地球？Hello， 好啦，跟住咧就慢慢咧伸喺后边啦，只手系啦，伸喺背脊后边咧，跟住继续又去揈喎。 只手伸直噶喎，只手伸直，然后向后咬咧，好似大鹏展翅向后拍翼咁样噶。而家 系啦，咦，我见到左手， 佢个胸肌咧呢个时候就掹得好紧噶，你信唔信？你笃佢啊！ 你一督佢就嗌噶啦， 粒走米就飞咗出嚟， 好啊大啦，真系， 系啊系啊， 就系咁啦。 好，跟住咧，可以咧就嗱呢个动作咧就系由打直啦，即系身平啊，水平咧向高啦，跟住后面弯啦，耳仔啦，跟住再向后劈位置兜翻翻嚟嘅。跟住咧，麻烦你只脚向踏前一步， 弓箭步， 系啦， 前曲后直， 前后脚咁样啦， 系。系咪弓箭步啊 ？OK 啊， 系啊，咁跟住咧就开始做呢个动作咧，跟住咧有姿势，好似咧喺度即系 龙呢个咩撑船咁样， 即系有少少 系啦，你系弓箭步向前， 哎呦， 系啦， 飞沙风， 佢好似人哋嗰啲咧朝拜咁样啊，两只手向前插，再冲上去，两只手向前插，又冲上去，但系仲系揈紧噶， 只手不停咁揈嘅， 只手不冇停过揈， 尽咗力啊， 不其实真系几难，因为咧手就向前摆，但系手腕就要。又喺度抖緊喎， 係啊，同埋咧，你其實你成個人喐緊嘅話咧，講緊你成個人嘅平衡力噶。當你咧集中緊咧喺你只腳啊嗰個動作弓字步咧，又做緊嗰個蛙艇嘅動作嘅時候咧， 係啊， 你隻手啊又點樣可以咧控制住 keep 住咧就喐嘅咧有難度啊，其實 係啊，佢話咧阿甜甜咧就好中意調戲阿祖啦，而阿祖咧就好似拜緊神咁樣啦。佢話啱曬啦， 有少少求雨舞嘅感覺。 係啊，冇錯啊。佢話同埋你哋做到好似咧端午節撐艇咁樣。 其实真的有那种感觉那就啱噶啦。嗱，呢一个咧阿田教完啦，豪姐你又准备咗啲动作同我哋分享嘅话， 我嗰个咧就大型甩手操嚟噶。我嗰个咧就唔系好似阿田咁样，头先阿田嗰个咧就净系攞手腕喺度抖啦，即系手都喐嘅。 系 我呢个咧就系名副其实咧，系成只手咧就喐嘅。 好， 两只手向前揈上去，又再扶落嚟；两只手伸直向前揈上去，又再扶落嚟。 其实简单嚟讲咧，有少少似咧，我哋朝头早啦喺嗰啲公园度咧，见到啲公公婆婆啊、uncle auntie 啊，佢哋嘅动作咧真系噶，我哋都系做得手操啊嘛，系咪先？ 我哋一齐， 我哋一齐做啦。 好，一、二、三， 哇，向上揈又放落去，向上前又揈落去。 其实简单嚟讲咧，即系将你只手咧向上提高180度， 系 放低。翻180度，呢、這个咧就系上落，有冇话要做几耐啊？豪仔咧， 佢呢个真系劲啊！因为呢个只系热身嚟嘅咋， 哦，热身。 佢话你起码咧要做半个钟嘅， 吓， 系啊，热身都做半个钟啊！你唔惊啊？真系， 我惊我条韧带都撕裂啊！ 系啦，唔系啦，但系跟住咧，佢 大家唔好太用力啊！所以啊，真系 佢有几个唔同嘅步骤嘅， 嗱， 佢仲有个讲究个甩手嘅时候咧，有所谓咧。上三下七嘅功力嘅， 上三下七 系啦，即系佢话咧，当你揈上去嘅时候咧，甩回手嘅时候就三分力，揈嘅时候咧就七分力。 哦，即系上嗰阵时咧唔好太用力，用三分力将佢咧提升180度， 等你手 指尖落嚟嘅时候咧 就向住天花板。放落嚟嗰下，其實我諗嗰個七分力嘅意思咧，可以係放鬆，連埋你嘅呼吸咧就好似呼氣， 係啦，因為 落嚟就啱啦。 因為點解咧？佢話咧，原來咧你咁樣揈嘅時候咧，佢話你嗰啲血咧係可以將佢咧有啲回流啊，即係翻心臟咁樣。 同嗰啲移民組嗰啲人一樣 回流啦。好 啦， 咁然後咧有一個進階版嘅，想唔想排毒啊？如果你想排毒美顏好嘅話咧，你就要做啲咩咧？你就要彎腰，然後咧放鬆上半身，然後咧就兩隻手咧就彎腰嚟做嘅啦。譬如好似而家我咁樣，嗱，你個人咧首先就彎腰。 哦，好啦，彎腰， 彎腰咧就睇住問清楚，彎腰你只腳個膝頭哥 兩隻腳要擘開嘅， 但係膝頭哥係伸直嘅， 要伸直嘅。咁然後咧，當你成個呼低咧，好似啲女明星咧要搶 fall 咧，可以我彎低腰嚟影相嘅時候咧， 防守哥啊，唔該， 兩隻手咧一樣咧就舉直。然後咧就交叉手， 舉直嘅意思就即係向左右伸直， 左右舉直，然後咧就向下邊咧就喺度咧交叉手，交叉手， 好似咧 有少少簡單嚟講咧抱住個即係抱住個心口咁樣啊嚇，嗱雙腳咧就要 噶啦，佢兩隻手咧，總之就舉高落個條腰度咧交叉， 你收埋咪好似包住自己個身咁樣咯， 我唔攬住噶，唔攬住噶，總之係咁交叉， 哦 OK 好啊，呢個動作都唔難嘅，哇咦好直喎，真係可以彎腰彎得， 係啊佢。话呢个咧就系一个即系高级嘅进阶版甩手操咁样啦。 哇！我想我留咗两下咧，我心卜卜跳啊！ 好啦，如果 证明你仲有心跳，恭喜你啊！ 如果你想防止健忘嘅话咧，打牌记得食边只糊嘅话咧，同头先你嗰个好似嘅弓箭步，又系前曲后直。 好， 弓箭步前曲后直。 系啦，咁然后两只手咧。一隻手向前啦，一隻手向後啦，咁然後咧，當揈嘅時候咧， 即係一隻嗱，譬如如果你而家係右腳向咗前嘅話咧，跟住你就其中一隻手咧就向住你腳尖嘅方向， 定係反方向啊？ 唔係向前先，一隻向 前 啦， 好， 一隻就向後啦。然後當揈嘅時候咧，佢就喺你兩隻手咧，喺你嘅前方咧要交合嘅，合手掌， 即係好似拍一下手掌咁樣，將後面隻手咧擺上嚟前面嘅方向， 係啦， 跟住咧就可以拍到手掌啦。 係啦，你嘅手向前揈，一隻手就向後揈，跟住就向翻合埋咁樣。佢話呢個動作咧。就可以防止话、 啊、 你找对边系啦，防止健忘啊，防止健忘啊，所以就好好嘅。最尾咧送埋呢个俾桂花田啦， 好 减脂 咩？ 减脂， 即系将你血管里面嘅脂肪减低啊。 系啦，佢就话咧叫左右咧手操啊。嗱，佢个动作系咁样嘅，企直啦，然后咧你就先做只脚咧就一只递高，左右递高，左右递高咁样嘅。咁同一時間呢，我哋分開跟住合體啊，隻手呢就是、一左一右呢，譬如話一齊向左邊擺，一隻手呢就喺前面，一隻手係直嘅咁樣，一隻手就揈返去右邊，又係啦，好似蒙面超人啊，蒙面超人呢咁樣擺 個 姿勢咁樣，係啦，一隻手向前前臂向前曲，然後呢另一隻手就向上舉呢，就是、直晒嘅。咁然後咧點樣合體？ 四十五度角向住你嘅左手邊或者右手邊咁樣。 左右咁樣嘅。好啦，但係點樣合體咧？佢就跟住你嗰隻手啦。譬如咧，你而家係右手右腳嘅右腳嘅話咧，你就咧到我睇下佢嘅左右有冇調轉先。 右腳就左手，左手 係啦，右腳就左手咁樣。 係啊，我見到咧 右腳左手，左手就右腳，哦、然後咧就左右喺度甩。 操兵咁樣啦。 又有冇話呢個動作要做幾多啊？幾耐啊？ 哦，全部都係咧大概。你顧日停啦， 係啊，我想講咧，阿Annis咧，你要小心啊，因為佢話咧，佢又掛住煲湯啦，又要睇住我哋做啊，小心你煲湯啲火啊！ 係啊，總之呢個咧，最尾就係可以減脂肪嘅。 呢個做得好好，我做得好協調啊！ 你就嚟可以減到脂肪啊！ 我相信我早應該做唔到啊！ 點解我做唔到啊？ 因為你左右唔識分啊嘛！ 我又唔係，你咁你都做到，應該可以做到㗎啦！ 你示範下咁咧，嗱你試下。左右倒轉啊！ 係啊，嗱，我哋咧就我哋 Facebook 就繼續同大家咧又直播啦。咁我哋咧而家喺收音機嗰度咧，我哋去隻歌咧，等大家一齊咧努力動起來啦嚇。因為今日嘅手操都係希望大家做多啲運動嘅啫。 话美国不会放弃在全球创新中的领导地位，他们致力通过鼓励美国工业参与，倡导美国技术成为国际标准，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并且指出美国参与制定 5G 标准对自动驾驶汽车、人工智能和其他尖端技术的未来产生影响。华为暂时未作出回应。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向西伸展至中国东南沿岸。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是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91点，升714点，总成交金额63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5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2点，升1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0.2，升16.6；美团点评169.1，升9.6；中芯国际20.9，升1.82；阿里巴巴213.4，升6.6；中国平安80.25，升0.5。港交所294.8，升7.4。FIE 南方恒指报6.95.75，系跌0.65。友邦保险71.95，升2.75。小米集团12.9，升4.4。信宇光学科技115元，升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818，瑞士法郎8.167，澳元5.394，加元5.732。新西兰元5.033，欧元8.7911，每百日元对港元7.2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62。日经平均指数报22399点，升868点。港金现价报15995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44美元，卖出172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渣华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北角道一段车多，龙尾喺油街；喺九龙啦，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油站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咧就慢车。喺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教堂公厕对出，由于有工程啦，呢段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喺西贡消防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丽城花园屯门啦，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第一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2，今集嘉宾有黄天怡。 我哋问咗，究竟佢老公有啲乜嘢吸引到佢？ 呢、這个都系佢吸引我嘅其中一笪地方嚟嘅，我觉得。 仲有想做一个乜嘢嘅电台节目？ 讲电台做一个新嘅节目咧。 仲有， 咪住先，喂，佢好似乜都冇讲喎。 想知天怡有啲乜嘢心情分享，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福寿快活人》。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一年一度劇坛盛事第29届香港舞台劇奖颁奖礼，6月27号星期六晚7点半喺香港大会堂音乐厅隆重举行。 好耶！ 由于疫情关系，今年唔会对外开放俾公众人士。 哦， 咁又唔使唔开心。颁奖礼盛况记得留意香港电台劇奖专业最新资讯。 咁都好啊。 另外，当然仲要留意第二日6月28号晚上8点到9点第二台第29届香港舞台劇奖颁奖礼特辑啦。 好啦，司机大佬，大家好啊！首先又要多谢咧，头先睇完我哋呢一个丰收生活小确幸咧，无论喺 Facebook 我哋二台 Facebook 啦，又或者后来我哋转载咗之后咧，有其他地方我个 page 嗰度睇到朋友咧， 系 好欣赏啊！特別係今次大讚特讚桂花田，佢成為咗冠軍。 誒邊方面先？ 咪就係佢揈得好咯，話佢揈得好盡力，然後話你真係好似拜神。 我好似拜神， 話你好似拜神，係啦， 證明我神心咯，個人 係啦，冇錯。 就係真係呢啲好 攰到報新聞，冇一個字都冇講過桂花田， 真 係 好 犀利喎。 係啊， 證明你要做多啲咯。 係啊， 係啊，真係㗎。我哋即係點解要同大家做呢個豐收生活小確幸咧？就希望大家可以即係要喐多啲，做一下一啲身體嘅伸展啊嗰樣嘢。 喺唔需要任何一啲咩輔助嘅嘢之下咧，就可以做呢個動作咧，其實都係 OK 嘅。 唔係，其實佢最重點就係話免費啊嘛。如果你同佢講話，點解你要？先買咗一個咩腳踏嗰啲啦，我唔做啦，唔做啦， 買張箭都唔想， 係啊，買張箭都唔想，真係好。我哋每個禮拜再帶嗰啲小確幸俾大家聽啦嚇。好啦，我哋今日要講咧就係同停車場有關啊。我諗今日大家都睇到消委會個報告咧，其實嗱，我覺得對好多駕駛人士嚟講咧，一啲都唔新鮮， 一啲都唔新 鮮，一啲都唔新鮮。只不過咧係佢咁有系統咧，將佢所有嘅問題咧 group 埋一齊之後咧，你啊先至發現，哇！原來平時揸個車咧。俾人食咗咁多錢嘅，所謂食水咁深嘅，你明明應知道嘅啦，但你唔知道咧食得有幾深啫。 我覺得咧 愛得比你深真係。 阿祖呢啲咁樣去咧，可能佢都唔會理到誒啊乜喂扣咗。 我禮拜日我先至知道，我先即係又 知道乜嘢 嗱，佢其中一點咧就係話咧有唔同嘅停車場啦，有陣時佢哋嗰啲標誌啊寫住咧字體就好細，譬如就話每半小時收費各樣嘢咧， 冇錯。 我禮拜日先至。又唔可以話中咗一次招嘅，因為點解咧？我就要帶魔尼公主去睇醫生，跟住咧就拍低咗架車喺附近咁樣啦。 港島定邊區啊？ 港島，天后區。佢咧就好大隻字咧，就寫住每半小時$16咁樣。 佢寫住每 好大隻字 ，OK 啦，咁 OK 啦。 但 係 係咩咧？ 係咩啊？ 原來下面有一行細啲嘅字就寫住，起碼要拍一小時。 哦， 系啦， 明，即系佢冇得俾你半个钟咁样就走咯。 系啦，即系你起码要拍一小时，咁我就睇唔到嗰只细嘅字。其实嗰个细嘅字系咪真 系 好细咧？唔系嘅， 但你有冇怀疑咧？ 佢大嗰个字好大， 系啊， 所以咧你睇到咁大只字嘅时候咧，侧边嗰个就算唔系好细，我真系睇唔到。啱啱好个时间咧，因为我第一个去睇，10:00去到，跟住睇完咧，咦？跑翻去可能可以系半个钟，真系同埋魔力公主就一齐跑下跑咁去攞翻架车啦。点知跟住去到就见到，哦，原来起码要拍一小时。即系有冇？我觉得系我自己都，我唔系净系话晒人哋嘅，我睇得都唔够清楚。但系嗰个每半小时咧，真系招牌咁大啫。 佢有心有大细分别噶， 真系争好远咯。 你一个小时咪算好咯？我嗰阵时我记得我话咧，深水埗嗰个商场啊，我入到个停车场，突然先发觉，哇！是每两小时。 是。 即是他要最少 拍。最低消费两小 时。两小时。他是很便宜啊，因为你见到个价钱我唔记得好似10多蚊咗，哇抵到烂啦。哇每两小时。即是你一定要有拍两个钟，起码你要送30多蚊给他，即是这样才得。 平有平拍，但都有要求高。是啦。你贵又贵半小时，哇你以为咁正啦，半小时16蚊，咁我咪去帮衬。 点 知原来是最低消费一就咗。 是啦，或者两个钟。咁他呢啲就属于消委会讲嗰啲即是大细标咯。 所以呢其中一样嘢呢消委会就讲到啦，佢话咧有11个停车场咧系冇喺外围度展示收费，21个停车场咧标示收费嘅字体咧就系细小或者系摆放嘅位置唔好。佢话根本驾驶者咧，如果你喺个司机位嗰度啊，你系唔会睇到嗰啲字 咯。因为你要行过揸车咧，你系唔系停低嘅时候咧，你睇唔到个弧咯。 系啦，咁佢就话咧，部分停车场咧就更加将每半小时等收费嘅关键字眼咧，就用比较小嘅字体去列出，就用。容易造成误导，呢个咧就系消委会其中一个嘅发现啦。 系啦，而家咧你防范呢样嘢咧，其实真系唯有靠咩咧？靠经验。譬如咧，如果你去到嗰啲地区，可能你觉得 铜锣湾通常就半个钟计嘅， 系啦。就算唔系用半个钟，可能你会觉得铜锣湾肯定系贵噶啦。如果你望到个收费， 16蚊咁， 譬如话冇可能16蚊，啲人24蚊，系啦，可能佢写到24蚊或者22蚊，咁你就唔该唔使太过开心啦。哇，竟然喺铜锣湾搵到一个咧每个钟22蚊，傻仔嚟嘅，起码一定系写半小时。 铜锣湾有16蚊噶， 真系有半小时 啊，系啊， 商 场唔系商场，其实铜锣湾有好多车场噶，有。 咁我真系少见到。 都有16蚊半个钟啊！ 大型商場， 係咯，十六蚊半個鐘咪係咯，即係佢起碼都要30幾咯， 都 係 32蚊一個鐘咯。係 啊，即係唯有靠經驗，你覺得冇得咁平咯，唯有咁諗咯。 另外一個消委會嘅發現咧，這個唔知道大家有經歷多唔多啊？佢就話咧，分別有11個同埋12個嘅停車場嘅入閘同埋出閘機。个时间唔准， 系啊，有偏差。 我一定唔知 呢个唔知 嘅，因为咧，我系唔会攞嗰张飞仔咧去对时间嘅。我觉得阿田都唔做呢动作，好似 梗系做啦， 你有咩？ 我所以嗰时都话咯，有咗架车，原来冇同冇架车个分别系冇泊车嘅压力啊！ 我就不嬲都冇噶， 我从来都有，就算我同你一齐去， 你成日都死好命咁啊嘛！ 唔系，我冇攞嗰张飞嚟对啊， 我会噶，我都会噶， 佢从来都系唔睇时间入闸啦，亦都唔睇时间出闸噶。 系啊， 跟住系我同佢一齐嘅时候咧，我就会咧望住大概一点半啦，我喂架车差唔多够钟，你快走啦咁。 嗱，但系有阵时有啲朋友咧，可能你咧就算望咗钟，譬如我会系点样嘅咧，泊咗去车场啦，譬如坐朋友车，我会望翻。在车里面的钟即是可能那个时间就写着哦现在12点16分我就没想过是要看看那张飞仔的时间因为今次消委会就说11和12个停车场入闸和出闸机的时间不准有些慢两分钟有些呢就快三分钟即是那个时差可以有成5分钟的分别的了 即是其实个闸机可能告诉你现在是12点但你个标其实可能是一就11点58分一就已经12点05分了那如果你拿这个来做标准的话呢一就蚀了给他一就都是蚀给他 是即我的习惯就是看回车那个钟但其实那样是错的我要看下那张飞仔打飞那张的时间是多少 其实应该呢就每个钟都要教天文台时间的就不是教自己嗰个个人嘅时间、啊， 消委会有讲到，佢就话咧，佢提醒翻啦，停车场咧系有责任确保咧闸机时间准确，以免咧系俾一啲准时嘅驾驶者咧要俾多咗泊车嘅费用。 系啊，嗱，呢个就系我话咧，我冇嗰个习惯咧，譬如佢如果用八达窿就嘟入去啦。咁我就唔會特登話咁多個掣就按掣取票咧，咁我就唔會即刻知，因為如果你用八達通嘟咧，你唔知幾多點噶嘛。 八達通嘟你大概知道之前佢嗰度好似都有顯示時間。 但你唔你唔會冇噶，好似 有 顯示時間 有 啊，佢一定會寫入閘時間嘅，你自己望嘅啫。不過同埋即係嗰顯示你夠唔夠時間望咧，咁一件事啦。 我見有啲人就好好咯，佢嘟埋嘅時候咧，佢就自己撳埋個按掣取票咧，咁可能你就攞住張嗰個飛。你就可以對時間就唔使拗數咯，但我真係冇諗過佢有呢啲前前後後咧，有時咁幾分鐘俾佢。 可能仲少心嘅啫，不過就影響到你以為你跑咗一大段路，咦啱啱好俾少個鐘喎， 真係會噶佢噶。 我哋呼籲電話先啦，電話號碼1872388，不論咧即係揸車朋友、消費嘅朋友都係啦，即係職唔職業司機都一樣啦，因為佢哋都要俾停車場噶嘛。 一般都要啦，係啦，冇錯。係 啦，咁你有冇呢啲咁嘅經歷咧？係咁當下子你點樣處理呢個時間咧？喂，点解即系我真系同佢争拗？我入闸嗰时系嗰个分钟，而家又唔系嗰个分钟咧，咁有冇成功争取到咧？因为真系跳咗学一下就系多个钟啦。佢計電腦噶嘛，唔係計人手噶嘛。 即 係 嗰啲咧，四幾蚊一個鐘嗰啲車場咧，哇！真係跳得太過深啊，陰哥。 我絕對唔敢入去啦。嗱，電話買1872388，我哋可以講住頭呢兩樣先。 有冇啲咩龍溜咧？你覺得哇，嗰真係好陰險喎。 係啦，消委會報告裏邊講嘅停車場收費嘅陷阱，標示唔清晰，有冇遇過咧？時間快慢又有冇試過咧？電話買1872388。 二台通识60秒， 大家有冇试过明知第二朝要早起身，但系夜晚几攰几眼瞓都好，都唔愿去瞓，硬系要上下网煲下剧或者打下机，然后搞到自己第二朝唔够精神？嗱，呢一啲看似系虐待自己嘅行为，其实系所谓嘅报复性挨夜，又或者叫做睡眠拖延症。心理学家阿德勒话，当一个人因为生理或心理问题而受到挫折嘅时候，会不其然用其他方法去弥补这个缺陷，以减轻内心的不安和焦虑，是属于一种自我保护以及降低心理伤害的防卫机制。譬如对很多人来说，上班时间长，生活压力又大，唯有挨夜打下机、煲下剧或者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才会获得心理补偿的满足感。不过长此以往下去，就会变成恶性循环，因为当你睡眠质素差，第二朝起身又唔够精神，就容易出现负面情绪。结果原本挨夜系想令自己开心啲，最终都适得其反。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60秒。 放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没有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光亮的壁画，拙劣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国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定制的招牌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亮起还慢慢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物。冰冷的拉杆看到总有摇曳，在这海风四方漫无目的，古董说他们的时光相继，我想上辈子是否是巧遇过你。喧嚣的海报躺在昏暗的阁楼阳台，而你是我脚下笔下的那一片海。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国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定制的招牌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亮起还慢慢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物。双人舞， 即刻好想饮一杯啊！佢系周杰伦嘅莫伊图啊！ 会唔会下次我哋教跳跳呢啲舞啊？ 你系边 头先监制有讲过噶，但我哋边个识跳拉丁舞啊？ 佢冇话拉丁舞个社交舞啫， 好啊好啊。 但系佢跟住第二个比喻已经系话大妈啦，已经系啦，即系可能我哋阿蔡主任谂住大妈舞等于社交舞，等于桂花田，等于可以教啦。好嘢，好嘢。 唔系啊，同埋或者佢见到咧阿豪姐你能歌啊嘛，以为你一定羡慕咯。 哦，主要都系嘅， 系啦。 你头先都跳两下芭蕾舞俾人睇啦， 系要啦，犀利啊吓！我哋放翻司机就大佬，大家好。 系啊，嗱1-7-2-3-8-1-8-7-2-3-8-8啊，咁啊，欢迎大家可以打嚟咧，因为消委会就有一个调查报告咧，发现都有好多停车场有啲龙溜嘢嘅，一系就话嗰个收费嘅字眼就唔清晰啦，半个钟入边一个钟你以为啦，另一个咧就系出入闸嘅时间可能会唔准噶。 系啊，电话号码1-7-2-3-8-8啦，欢迎大家司机大佬，大家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啦。咁究竟当其时点处理咧？嗰一分钟有冇争拗咧？有冇得可以攞翻你公道嗰、那个？ 我哋最想听到有经验啊！如果你有类似嘅经验，可以同我哋分享。但是消委会今次的报告不只讲这两样东西，他还讲到有35个有提供免费泊车的优惠的停车场，即是阿田你这些特别留意的，是不是？他就明明说提供免费泊车优惠的车场，可能有些就是商场里面的。不过有阵时要求方面呢就特别嘅要求五花八门咁样㗎喎。 啱啊。 佢话好似呢 间间商场有唔同嘅服务啊，真係。 间间唔同，如果你讲得清楚又冇问题㗎喎。但而家佢就係讲緊有啲呢你间间唔同，咁个个唔同嘅机构嚟㗎嘛。唔同 OK 啊。但你有冇讲清楚呢？有啲呢就话喺消费金额方面啦，付款方式，有啲呢就账单数目等等呢有限制。佢话好似呢有部分停车场呢就要求 淨係得指定時間裡面先至可以入場泊車或者換領優惠先有呢個優惠嘅。但係咧就喺個別嘅停車場咧就冇任何呢個公布相關嘅條款咯。咁你諗到呢一度嘅時候，其實都幾嬲嘅喎。 啊係啊，會咁差咩？我咧即係過往嘅經驗咧，我一入到去咧，我就會即係首先咧，我會叫啲仔女咧幫手望下，真係啊， 全家人一齊出動。 真係啊，咁你咁多隻眼咪一齊望下咯。咁跟住咧，再去到嘅時候咧，都入去就話我第一時間咧個動作就一定會係睇下嗰個幾多分鐘啦，同我車嘅對時啦，同我個電話對時啦，係啦，三合一嘅，我肯定會好準嘅。咁跟住咧，再去到咧。我第一時間都會揾下嗰個吸飛嘅位置，嗰時真係去到老遠噶嘛，真係 犀利， 真係競賽㗎， 會㗎會㗎。 去到跟住揾下邊度係吸飛嗰個地方啦，跟住順便問埋佢點樣先可以攞到你嘅優惠。 哦，即係你有問清楚 到。我一定係每一間我都問得好清楚。 尖沙咀嗰間我咪記得好似有一啲嗰啲優惠咧，佢講到明就係、是。指定几间先有咯，好 咩位置指定几间，即系你喺 铺头消费咯， 指定嗰几间嘅。 我开头以为你去到，我仲记得系尖沙咀嗰间商场咧，我仲同啲人讲，我入去每嘢咁消费，你满几百蚊咪有咯，佢话。限几间噶咋？ 哦，呢、 這 个 搞笑噶。 嗱，呢、 這 个咧就似咧消委会今次讲到嘅，系有一啲咧就可能咧嗰个账单嘅数目啦、消费嘅金额啦，有啲就你付款嘅方式，譬如有啲就讲到明咧，一定要电子收费嘅。咁、 啊、 我又觉得冇问题嘅，你讲到明，最紧要你有冇写得清楚先。佢就话有啲咧就好似有特别嘅要求，但系咧嗰啲相关嘅条款咧有冇列明得清楚咧，就成为咗消委会叫大家特别留意嘅地方啦。 你要靠嗰个商铺。商铺咧有啲佢自己好熟嗰啲，佢有啲好心嘅咧，你埋单佢会同你讲你有冇揸车嚟。如果你有嘅话咧，佢记住话啊，你要用电子消费。 通常都系食肆嘅，但系如果你帮衬有啲时装店啊、鞋店，佢唔会特登问你噶嘛。 好难问呢句，冇错啦。 咁所以咧，佢有啲咧就會喺佢間商店嗰度咧，就話我 join 咗商場裡面嘅泊車優惠嘅，佢會有個牌棟喺地下度顯示嘅。 係， 咁你咪知道咯，咁樣。 係啊係啊，我覺得呢個係最容易就你混亂咯，同埋究竟幾多錢啊？我試過入到去咧，譬如你知道哦，佢$30一個鐘， 係。 咁但係我究竟消費幾多錢咧，先可以免多個鐘咧？ 嗱，通常咧，佢哋喺車場嗰個 lift 口位咧，都大大張 poster 有連喺度嘅，你留意就會容易見到。 譬如我上次去。去嗰个唔知十一嗰间咧，我喺个 lift 度由停车场嗰个 lift 准备上去咧，我净系望到佢有好多唔同嘅推广，我望嚟望去都见唔到咧，究竟我要消费 几多 钱 先 有咧？ 但系佢本身个商场有冇做到呢个车场 嘅 推广？ 有 嘅， 后来我记得要去到类似唔知新闻处嗰啲位咧，先见到嘅。虽然你话系咪好大影响咧，又唔系嘅，你总系揾到嘅。但如果你话有啲人系计到好足噶嘛，我知道你$24一个钟，呢、這个唔系重点，消费几多有得扣先系重点。 会啊，直情会影响到究竟我去 A 商场定系 B 商场 买嘢。但好多人都唔知噶。 哦，我唔系， 即系话你喺入停车场嗰一分钟你睇唔到噶，佢净系大大只字。 我会 check 咗先噶喎，譬如我明知，譬如我今日咧我要去买一个枕头嘅、 okay ， 我知 A 商场有得买枕头 ，B 又有得买 ，C 又有得买，可能我知道我要揸车嘅话咧，跟住我就会谂，究竟 B 我 check 定咯，边个商场嗰个。泊車優惠、 哦、你真係要咯，但係如果你臨時起意咧就冇噶。譬如你 A、B、C 都可能有同一間店鋪噶嘛，你 唔知 噶， 有啲臨時起意咪睇唔到咯，冇辦法。同埋有一款咧好得意個，荃灣咧有一間嗰個商場咧，佢有做泊車優惠咧、 嗯， 但係要留意翻。佢个泊车优惠唔系扣停车场钱噶， 系咩啊？ 系俾购物 coupon 你噶。 哦， 系啊，我 呢、這个又咁搞笑，呢、這个冇听过、 啊。我第一次去泊嘅时候咧，我以为攞晒啲飞啦，咁我就可以扣钱啦。跟住佢先至话咧，唔系扣出闸钱。 有， 佢系纯粹可能俾翻一张唔知$50。我因为我兑过一次咋，我冇再兑现第二次，我唔记得几多钱。 Okay、 可能话你可以换到张$50嘅 coupon。咁对我嚟讲咧，我系唔中意嘅，即 系 可能 主即时免我两个钟头系啦， 系啦，可能主副界佢会觉得有着数啊咁样，但系我就我可能我下次唔嚟咧，你扣咗我钱先啦，但 系 佢冇个俾 coupon 你， 呢啲就唔吸引咯。 但你一定要讲俾人听咯，但系我入场嘅时候睇唔到噶，唔知噶。 另外有啲又容易捞乱嘅咧，就系究竟可唔可以夹单啊？即 系 可唔可以两张消费啊？定我一张消费要去到某一个数目？呢啲其实系会令到我有啲复杂同埋头痛嘅。 唔系最紧要，所以我都话啦。问清楚，问清楚你就唔会混淆，因为咧到我真系试过一次咧，赶到我吓，原来我争一间铺头嘅可能十几蚊先得啊，咁样，即系佢话求其你买一份嘢就得啦。搵间饼店买个面包就只系咁样，都搵到你行行去。 跟住你搵得嚟又多一个钟咯， 系咪先？ 系咁。 系噶啦，所以八七二三八八啦。如果你都有类似经验嘅话咧，面对唔同嘅停车场嘅收费，可能你会觉得各色其色嘅。一八七二三八八，打嚟讲下你嘅见闻啊！新闻之后同你倾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本港执法单位准备就绪，当港区国安法本港颁布生效之后，履行责任。執法工作由警隊負責，而六大紀律部隊亦都有好多人才，執法單位可以吸納。李家超接受本台專訪的時候說，無論港區國安法的條文是怎樣，都肯定符合普通法的一些原則，包括無罪假定、檢控舉證責任在控方、可以盤問證人和有監默權等。他又說，條文將會就何謂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特區事務作出描述。李家超指出，人大已經講明立法是針對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人，他不相信一般老百姓會做這些事。他相信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市民的生活如常，更加不會再出現發表言論、被濫用私刑或者追打等的情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中央制定港區國安法目的讓香港社會穩定，早日堵塞保障國家安全的缺口，否則香港難以長治久安。她呼籲妖魔化、污名化有關工作的反對人士停手，說立法獲得廣大市民支持，不要同廣大市民為敵。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表示，近日本地和海外的反對聲音都沒有理據，重新立法合憲合法不容置疑，不應該受到外國政府挑戰。政府下午公布3月至5月的失業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數字一定較上次公布的 5.2% 上升，希望社會留意升幅有沒有放緩。林鄭月娥說，政府提出龐大的保就業計劃是希望失業不要惡化，目前因為失業領取綜援個案升幅已經放緩，由3月按月的升幅超過 10%， 到4月升 24%， 5月就升 1.4%。 他又說，隨著香港疫情趨於穩定，政府會進一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下午將會公布詳情。星期日開始接受市民申請10,000元，希望增加市民本地消費，整體經濟情況或者有所改善，希望社會保持信心。北京在過去一日新增27宗新型肺炎本土病例，西城區廣外天圖紅蓮菜市場有一名往來新發地市場人員被確診為新型肺炎病例。北京市召開疫情防控記者會，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徐和建表示，北京市發生新發地批發市場聚集性疫情，防控形勢十分嚴峻，疫情防控是當前最重要、最緊迫的任務，爭分奪秒、主動出擊，將會採取最堅決、最果斷、最嚴格的措施，堅決阻斷傳播管道，壓制疫情擴散蔓延，確保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確保首都安全。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和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吹和緩南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和酷熱，但是局部地區仍然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478点，升701点，总成交金额63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5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2点，升1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0.8，升17.2；美团点评168.9，升9.4。 中芯國際20.95升1.87，阿里巴巴213.2升6.4，中國平安80.15升7.5，港交所294.8升7.4。FIE 南方恒指是報6.95跌4.45。友邦保險71.8升2.6，小米集團12.94升4.8，順宇光學科技115升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51，瑞士法郎0.95，加元1.353，人民幣7.074。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49。日经平均指数报22,410，升879，港金现价报15,995，升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42美元，卖出1,729.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六月心乜分？欧瑞强和你寻开心。 歌词旋律优美，真挚抒怀。听落好舒服嘅心曲，我叫佢做靓歌。 一生都匆忙。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8，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每晚用不同主题嘅靓歌陪住你。 Albert Lau 欧瑞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由马戏班走入疯狂世界。 微笑，红结色粗线画到耳边，自导自演，举止放胆地发展。喜剧发展时，怀疑谁是情节颠覆正常人认知，如下一次，饰演英仔蟹作坏角色，逆向政治，语无伦次，用最高姿态踏进历史，毫无瑕疵，很准观众绝制止。 原本 Nowhere Boys 真係想寫一首關於馬戲班小丑嘅作品嘅，不過寫寫下受到唔同嘅啟發，最後而家寫嘅係點樣喺瘋狂世界之中自處。作曲余佬，填詞余佬，加上阿 Van， 編曲 Nowhere Boys， 監製謝國偉。今個星期全新踏入中文歌曲龍虎榜第17位 ，Nowhere Boys 小丑。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2，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快五点钟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先都好啊， 大哥你哋好，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嗱，我哋以下落嚟咧就会吸取咧消委会呢一个报告嘅经验嘅。我哋以下嘅宣传标语咧系会好大隻字啦，好清晰嘅句子咧话俾大家听所有信息，绝不混淆 嘅。有啲嘢截止系又话俾大家听，系咪啊？ 系啦，好啦，咁我哋先讲咧就系啦，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有呢个玩玩星期天嘅不得了剧场， 系啊， 就会有小广播员招募啦。 我见旧年咧喺玩玩星期天嘅不得了剧场嗰度咧，嗰啲小朋友咧系真系做得好开心噶、 啊，所以大家都有目共睹啦。佢哋已经录咗个不得了剧场啦。咁我哋而家又嚟一个新嘅节目啊！ 系啊，新嘅一个年度咧，如果你系咧小一至到中三嘅小朋友仔，你又有信心，觉得口才 OK， 唔使一定要超级劲噶。因为我知道咧，佢哋好似会有啲升级嘅培训员啊，教佢哋。 系， 我系其中一个。 咁犀利喎！ 我啱啱想话你。 你又喺度炫耀自己 啦， 就係啦呢一啲嘢係咪？嗱，點樣去報名呢？大家咧就可以去到香港電台第二台嘅網站啊 ，rthk.hk/radio/radio2 裏面咧就可以下載到呢個報名表格噶咯。填咗咗之後咧，就連同一分鐘嗱，一分鐘就嚇，一分鐘嘅自我介紹嘅短片啊嚇，就電郵去到 r2sunday@rthk.hk 咁樣咧就有機會可以參加。截止日期系几时啊？记住留意喎。 系啊，6月28号啊。嗱，咁啊，记住头先阿祖哥哥咧已经讲咗啦，一分钟，记住唔好多。你即系多出咧，人哋会觉得啊，咦，你系咪唔知咩叫一分钟咧？咁样 唔系，其实我觉得你就算多一分钟都 OK 嘅，佢费事你太难啫。 尽量都唔好啦。 系啦，咁啊， 有一啲嘅嗱，我唔知我哋 少一至中三，少一至中三。 我试过做一个评判咧，帮手就睇短片嘅。嗰、那个主办机构讲到好明，因为佢系一分至到分半钟、 哦， 多一秒少一秒都 disqualify， 系啊， 系会被取消资格，因为公平啊。嗱、 啊 哦啊，我哋应该需要攞住一分钟啊嘛， 系 咪、 啊？ 所以就一分鐘之內的自我介紹。 好啦，咁又另外一個宣傳的項目咧，就是我哋呢一個社區參與廣播 CIBS 參與廣播。 係啦，話呢個咧緊要啲啊，因為點解咧？6月18号咧就會截止噶啦，6月18号就會截止噶啦。咁啊， 即係兩日後啊， 係啊。咁啊，嚟緊呢一季咧就會接受大家可以用你嘅提案啊，你有啲咩構想啊，係同咩有關嘅咧？就係、是、教育啦。科技啦、少數族裔啦，又或者你自選一個題目，咁你就上去網上面咧就填寫表格啦。個網址就係 cibs.rthk.hk， 咁你可以咧就參加呢個社區參與廣播嘅招聘噶啦嚇。截止日期6月18号，6月18号， 呢、這个咧我大力推荐嘅，因为我自己有一啲咧唔系做开广播嘅朋友， 但 佢哋自己咧有一个谂法，我都想试下做电台节目，而且可能真系有一技之长嘅，嗰啲嘢咧大家唔识噶，可能你 系 讲系做运动嘅，可能讲艺术嘅，可能讲插花嘅，但我哋未必喺我哋嘅节目嘅平台里面咧有一个咁样嘅节目去教啊嘛，佢哋就可能会买咗你呢个 proposal， 有钱嘅真系，佢咧甚至有啲嘅协助咧教你点样去做一个真系嘅电台节目，喂，还掂大家疫情过后，可能大家有一技之长，大家无用武之处，可能份工都冇咗噶嘛，咁点解唔试下呢？ 我强烈建议大家去提交一个读 歌 节目嘅方案， 跟住揾你做嘉宾同埋嗰啲咩评审会主席。 我哋都系听电话啦，哎呀，即系1872388啦。我哋今日司机大佬就讲停车场嘅，嗱，电话旁边等咗好耐啦 ，sorry， 你系边个？系你啦 ，hello， 你好， 司机大佬，大家好，你系 你系边个？肥仔啊，肥仔康 ，Hello， 肥仔康唔见咗， 我 哋要打多次俾佢啦。 咁 因为头先我哋宣传而太拖， 等得太耐， 唔 好意 思 啊， 对唔住啊，我哋讲多次电话号码。 系啊，1872388啦，司机大佬，大家好，今日我哋咧想讲下咧停车场啊，喺各大小嘅停车场咧，有冇试过一啲叫做啊？其实咧啊，嗰、那个叫做 收费又混乱啦， 系啊，嗰、那个括弧仔 大小标语又不一， 啱啊啱啊，同埋嗰个叫时间分钟嘅嗰个落差系几多嘅咧？咁样、 啊、 有冇试过收多你钱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下啦。 我自己好想知咧，我因为我真冇谂过系嗰啲标啊，即系究竟咧慢三分钟、迟两分钟嗰啲咧，你有经历过可以同我哋讲啊？ 好，翻嚟啦，肥仔康 ，Hello。 是你啦， 喂 ，hello， 肥仔康， 系啊， 系啊， 打过好多次你噶啦，打过好多次你噶啦， 系啊， 今次 好啊好啊，我系瘦仔豪， 考到车牌，跟住俾警察话嗰个咧， 哦，有啲印象你， 即系有少 少话佢咩啊？我唔记得咗嗰次系， 佢嗰次系即系嗰啲整路，佢话佢冲红灯， 啊哈， 跟住阿 Sir 话佢揸得慢，跟住之后话你如果揸得咁慢，咁样嗰、那个。 揸得咁慢， 窒咗， 系啊！佢老婆叫佢唔准讲啊，咁样。好啦，咁你经历系点啊？泊车嗰度？ 冇啊，泊车我因为我自己本身揸货 van 嘅，揸货车嘅。咁咧，我去嗰、那个荃湾有个屋苑咧，咁就嗰度，因为佢其实卸货区同埋呢个时租停车场一齐嘅， 黐住 嘅， 系 系啦。咁我平时入去，咁一般嚟讲，我都系三四个字到就出翻嚟噶啦。咁、所以一定系唔使俾钱嘅。 系 咁嗰一次我就入完去，跟住走啦。咁出翻嚟，咦？点解要收百几蚊嘅咁样？ 百几？ 咁我就系啊， 你去咗两四个字啫，你话 系啊系啊，两三个字嘅通常。咁跟住之後佢收百幾蚊用，咁我咪即刻問個姐姐，因為其實佢嗰個監聽就係個泊機嗰度得隔離嘅。咁跟住個姐姐幫我睇，佢話：咦，你架車 今朝早入嚟噶咯喎嚇，我話唔係啊嘛，我啱啱到啫，即係我話你叫我叫佢睇翻啲閉路電視，因為佢哋而且一成日實有閉路電視 咁樣。 咁佢睇佢 check 得翻個車牌，咦係真係唔係你咁樣。跟住其實咧，原來佢件事應該就係佢就話其實都成日發生嘅。咁就係話咧，有陣時可能有啲人咧，因為佢四貨區嘛，咁有啲人可能推手推車入去啊。咁經過咗嗰個位，可能個 detect 咧，佢 detect 到有啲鐵嗰經過過咧，咁樣嗰個掣又震咗咧，咁嗰張飛咪會褪出嚟咯。 咁都唔关你事噶，咁佢咪都要经八达通噶？ 唔系噶，因为佢嗰啲咧系攞飞嘅，有啲停车场系咁噶嘛。 哦，攞飞 出闸咧就入翻张飞入去，再嘟八达通。 但系冇理由嗰啲手推车咁，应该即系照道理系揿掣先掹飞噶嘛？你行过都有飞弹。 佢個姐姐就話其實成日都係咁，因為其實咧可能佢嗰個掣壞壞地啊，即係個撳掣壞壞地。咁跟住因為點解咧？其實你嗰張飛出咗嚟，咁但係之後如果你唔掹飛，個閘係唔起噶嘛，個閘唔起嘅。係啦，咁佢係 confirm 司機一定會攞咗飛走咁樣意思啊嘛。咁但係因為嗱，咁我如果手推車入去，咁佢唔攞飛係好正常啊，因為佢喺條邊度接入去嘅啫嘛。 冇錯。 係啦，咁所以張飛就晾咗喺度。咁當我個車埋到去嘅時候，咁我咪好自然啦。咁我撳掣，咦張飛已經喺度咯。咁因為我撳掣嘅時候冇留意張飛已經喺度嘅。 掹咗嗰個， 咪走咯。 你掹咗嗰張飛， 係啦，咁就掹咗去嗰張飛。咁所以我都呢個就想都提醒翻嚟咗，大家如果攞飛，其實都要自己真係要穩陣啲望一望，係咪真係自己個 時間？哎呀，咁搞笑喎！如果唔係就百幾蚊冇咗噶咯，俾佢咁樣。 同埋好彩我係做嘢，因為我哋要撳 receipt 噶嘛，咁樣所以我一撳嘅時候，咦百幾蚊喎咁樣。如果唔係我其實我平時唔會睇嘅，都原來起閘我就走，因為我平時不嬲都唔收錢噶。 正常。 同埋講真啦，自己嗰個八達窿有幾多少錢咧？其實我就真係唔會成日都記得嘅， 係咪？ 同埋好多自動增值咧，一低過250蚊自動增值，其實你唔覺㗎，扣你400-500你都唔知道。 係啊， 哇！多謝阿肥仔康呢一個咧，因為我覺得咧唔係全關你呢一個咧單一嘅停車場，可能咧即係香港九龍新界有唔同嘅停車場都會有類似嘅情況，唔係佢特別咧就即係俾個 trap 你想扇你嘅，但係只不過有陣時真係嗰個機器係會有呢個嘅出錯啊，真係 冇錯冇錯。 所以嗰個姐姐都話：，其實成日都係咁嘅，我唔緊要，搞清楚咪得咯。咁佢都冇話夾硬一定要收錢嘅，咁但係其實麻煩就麻煩在咧。最麻煩就係佢要點樣退翻嗰個錢俾我咧？係 咯， 佢要寄張支票去我屋企。 哦，OK。 因為咁啊，佢冇由現兜兜攞錢嘅，佢都要入翻數咁樣先啱嘅。 因為佢哋冇錢噶嘛，佢哋冇現金噶嘛，通常都 係啊。多謝你，肥仔康。 OK，thank you 你哋。 Thank you， 拜拜拜拜。啊，呢個多個提醒。 呢個都要留意，因為咧即係講緊職業車司機咧，佢趕噶嘛，趕時間入去，不如你都三七廿一係咪先？你一嗱嗱落完貨就走啦嘛。 冇錯。 哦，如果又唔再睇。睇埋嗰个八达通扣钱咧，就无啦啦就俾咗钱噶啦。 系啊，好，我哋再听第二个听众啦，佢系张小姐。 张小姐你好， 早晨， 你好啊，早晨啊，工商快活人，你好。 Hello， 首先支持你哋啊，继续努力啊。 多谢你，系啊。 咁咧就都想讲下个状态嘅，咁就喺你哋附近乐富嘅一个咩展嘅停车场，即系嗰个商场。咁咧，我哋過往即係都會揸架車過去買一啲嘢用品咁樣啦。咁但係最初就可能話叫你要超過，即係冇話要講個位超過幾多張單啦。咁次次諗住買滿咗嗰個價錢，就諗住去攞嗰個免費泊車啦。咁去到咧，就會好多規矩㗎。可能話俾你知要超過兩張單啦。咁到你去。即係俾免費停車場時俾兩張單去，咁佢哋又話原來兩間都係超級市場又唔得個，譬如可能一間北京日街啊，或者一個係咩嘢嘅 unit 咁樣， 咁樣就要分開嘅，一個係食肆，一個係商店咁樣。 係啦，咁變咗你最初諗住入去好多商場都係話你消費滿200蚊咁就可以，可能有一個鐘，咁但係佢就冇 mark 明話俾你知一定要唔同嘅超級市場、唔同嘅食府，即又話冇列明係幾多張單，未必就算有列明都唔仔細，你會睇到咯。咁到近排咧，仲多咗用好奇怪嘅規矩，就話我哋去俾錢嘅時候，可能消費咗700多蚊都好啦。咁突然間對比佢就話唔得，你一定要有download 我哋個 app， 我哋先至可以俾你。 係啊，得兩個鐘，如果唔係得一個鐘，如果唔係就冇咗咯。 嗰啲咩 下載程式咯， 係啊，嗰下載程式即係要即係你箍死你啲人咧，一定要download下載佢嗰個先有多 兩佢咯，喺佢面前 會即要你好多私人資料噶嘛，即係通常會要有可唔可以過你啲相啊 ，click 啦。咁我唔想咧，就變咗就算我消費幾多咧， 你都係得一個鐘。 一個鐘， 但你放心，我同你一樣，我幾次入佢翻嚟可以做證，次次個姐姐都問我：你download，我唔download，死都唔想download，我唔抵啊嘛。 咁有冇變到個優惠？ 得翻一個鐘咯， 領越少嘅優惠， 我好得起啊，都係一個鐘啫。 係啊， 同埋都要好似消費滿四。 先一個鐘定唔知點樣㗎，總之唔係好似平時咁樣。 要求越嚟越高，我只係想講。 冇錯， 其實搬龍門又唔會話俾你聽喎、哎，最慘佢譬如好似有啲商場好好嘅，可能喺鑽石山嗰個很好好嘅、 啊，我都覺得鑽石山嗰個真係出名好， 賺到而家 好大嘅，咁你會知道，咁你就會容易啲 fit 佢嗰個我嗰個要求咁樣。但係樂富嗰個真係差嘅，我覺得令到人都搞。 我想話咧，即係樂富咧，即係知我都係嗰個附近住，即係嗰個住啦。咁啲商鋪咧嗌太救命㗎，因為明明即係你停車場免費咧，就係吸引啲揸車外來嚟嘅人啊嘛，唔係本區啊嘛。咁你咁多限制咧，佢搞到嗰啲商店咧話嗌太救命，佢話少咗好多人嚟啊。佢係啊， 真係咯，喂大佬，我要 download 你呢、這個，同埋咧我永遠都有一句，嗱你要收我貴啲，好唔緊要，你會唔會個商誒嗰個停車場嘅設計咧，譬如話有改善啦？是咪会宽敞咗啊？有冇即系啲位多咗又冇喎？咁样，所以你永远觉得咧佢坐地起价咯，真系 啊会噶， 冇计啦。 个印象唔好啊，整个商场就算街市，佢哋嗰个做法好多嘢都令到人对佢个印象唔好咯。 即系想走嘅，好啊，我哋走 咯。咁不过多谢你哋啦。咁系想讲呢啲嘢啫。 多谢 晒 你， 你 加油啊！ 好啦，我哋会加油噶啦，多谢晒，拜拜。嗱呢只歌咧就真系特别要播噶。 咩咧？ 你听下就会见到好熟悉嘅声音。琴日我哋先同佢倾完偈。 哦、oh, ，OK。 可唔可以同佢再唱啊？而家 冇啊。 常为生计，你感觉累吗？这一个家，你多牵挂，难以讲。句你很好吗？心底吐出，你听好吗？你点点后人成就大我，一生奔波，多少次苦恼受挫，关切地爱。身边守护，期望每日轻松的过，云在风里有千变万化，风吹雨打，再不惊怕。就大我一生奔波，多少次苦恼受挫，关切被爱身边守护，期望每日轻松的过。 佢系欧不欧欧瑞强啊，点点口音献给父亲。 压埋运嘅， 真 系 系啊，负责 节过吓，系啊咁，但系咧，对啲父母嚟讲咧，而家开学嘅季节咧就变咗系复课啦， 系 咁，原来都头痛嘅，咁咧嗱呢个头痛咧就真系审死官啦。你觉得咧，当佢而家复课，功课进度追唔上， 系 谁之过？ 哦吓，你赖任何人都得噶、哦， 我 都系 咁 讲。你赖皮嘅时候，系啊，你赖边个都得噶。 唔系嗱，究竟系有系赖啊，定系有得计咧？ 梗系细蚊仔啦，喂，人哋老师都有教，有人哋老师都有教你噶，系咪先？ 唔系啊，有啲原来冇乜上网上授课，有啲学校冇乜噶。 系， 哦，系啊，会咁正噶。 佢有个 case 系咁样嘅，你听下咧，系个老师嘅投诉嚟嘅， 香港嚟， 香港嚟嘅，系啦。咁咧，佢就话咧，啱啱高中高小同埋初中复课，咁咧佢就话咧，有个老师咧就两个老师，佢就遇到啲经历，咁啊掟上网，咁啊大家咧就好多苦水咧，然后有啲就觉得话，其实个老师未必啱晒噶。嗱，第一个咧，佢就有女同学欠交好多功课，咁啊老师就同佢讲话，喂，你快啲补翻啦咁样。咁点知咧，嗰个女同学翻到屋企之后咧，就同个阿妈讲，阿妈。老师逼迫我逼迫我交功课。咁佢阿妈即刻打嚟电话，打翻学校啦，就讲咩就话你啊，同我女要追功课，搞到我女而家有惊恐症。 哇， 系啦，咁跟住咧，学校咧， 小朋友要交功课， 系啦， 已经要老师追噶啦， 系啦， 但系都系个老师错， 系啦。咁然后咧，个学校咧，但又唔想同呢啲即系无理取闹嘅母亲纠缠，因为通常都系好老怕烂老，烂老怕活泼嘅妇人啊嘛。 系啊系啊， 佢就话啊 Miss 定系老师，唔知阿 Sir 定 Miss， 佢话你只眼开只眼闭啦，唔好追翻啲功课啦咁样。 即系学校叫个老师唔好 追翻啲功课，系啦，唔好追翻啲功课。 知道个家长比较难缠啊，真系。 系啦，跟住佢就话：，哇，大佬，我系老师嚟噶嘛，叫佢追翻功课，了解学习情况都叫逼迫。 呢个都系我的工作，即系老师嘅工作嚟噶嘛， 系 咪先？ 嗱，呢个 case 一啦，咁样，我哋一次过听埋个 case 二咧，睇下我哋一拼听下啦。佢话咧停课期间去到中段咧。咁啊，个老师咧，另一个老师就发现咧，有啲同学咧学习进度就甩甩流流啊。咁咧，佢就打电话咧，就同家长了解情况啦。佢系咁讲嘅，佢系打去了解情况啫。咁、照计佢就可能都唔系扯定咩啦，我哋当佢系正常问啦。 好啊。 佢话个妈咧系对住个老师咆哮，咆哮嘅内容系咁样嘅。我屋企、我冇气啦，已经我咆哮唔到。话、我屋企有两个仔。但屋企得一部电脑，咁点搞啊？阿哥要用电脑，细佬自然冇得用噶啦。我嗰支细仔欠咗好多功课咯。咁但系你哋啊，点可以喺电脑上面讲咗就当教咗？所以我而家同你讲啊，真系吓。咁跟住个老师就话啦：，我知道我知道。咁啊，所以个家长就话啦：，我同佢讲，翻学老师教咗你先至做功课，未教之前唔使做。 咁但系老师系咪喺网上边教咗噶？ 咪讲咗， 咪讲咗咯。你点能够 睇？我哋一部电脑，佢哋啲上堂嘅时间又一样，唔可以话我肯定呢个系咩边个嘅错，社会嘅错。 系啦，咁样个老师就 疫情嘅错， 个老师就唯有解释就话有啲内容咧，真系透过短片同老师网上教学嘅，学生应该应付到嘅，佢应该努力完成功课嘅，唔得个仔要正式翻学，我先至会俾你做功课。好啦。咁嗱，我想问一下啦，系咪真系全部两单都个家长唔啱咧？因为点解咧？我有啲犹疑咧。第二单个家长讲嗰啲内容咧、之前我哋成日都有披露过，好惨、 啊。因为真系唔系个个可以应付到两个电脑俾佢哋。 系啊， 甚至你见到嘅有啲嘅例子就系啲基层嘅家庭咧，根本屋企就冇得上网啊，未要去到商场嗰度黐 WiFi 用嗰啲咧。 系啊系啊， 我哋都有睇过呢啲新闻 啦。咁可能佢个家长就会话：我已经水深火热噶啦，你仲嚟逼我交功课？ 我觉得咧个别处理啦，即系第二个情况咧，即系第二个 case， 因为即系得一部电脑两个仔咧，咁。是真的没办法的，那我觉得老师应该酌情为即是真的帮他补回他那个不足啦。 还有 第一那个。 第二个那个呢、我有一点我明白个家长为什么会咆哮。因为呢可能平时呢你用传统那种方法，即是我俾本习作你、你要写好造句这样。妈妈有得跟有得帮手。你一掂到个电脑，因为我自己感同身受。 即是你好怕搞那部。 我真的自己怕。 那部 keyboard 啦， 貌 似又怕。 其实我想很多爸爸妈妈都是一样的情况，他们真的会怕，因为我不会教，我怎么教他们做功课啊这样。 所以嗱，呢度就係好得意啦。佢一啲家長咧，佢可能唔係話想特登浪嚟嘅，佢、真係覺得喂，我夠知個進度大落後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喺中間冇人教嘅情況之下，準時交功課，佢我做唔到。 係呢個係 第一個咧。阿典，你頭先話咩？ 第一個 逼迫噶嘛，即係話老師話我嗌你個女力美啊，佢話 搞到我個女有驚恐症。 係啊，我覺得呢個唔合即係除非啦嚇，除非佢女有啲特別嘅情況啦， 又或者個老師好苛刻，又或者。 我覺得老師唔係會苛刻嘅。喺呢個疫情之下，我女我仔唔係我女仔唔使啦，我女佢哋都好寬鬆話嗱，唉，俾多個禮拜時間你啦，知道你，因為我想即係聽到佢上堂啊嘛，唉，知道你哋噶啦，哎呀， 換佢唔到啊，真係。 係啊， 咁老師都好彈性處，不過可能真係有 間 間 學 校 有，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中間有段錄音啊，係咁流傳咧，有個老師話咩啊？而家個個同我入嚟，你當而家放假，係啊，咩一齊 join 個咩唔知 Google Meeting 定乜鬼嗰啲咧？唔記得咗個內容。 功课 系啦，喂，即系究竟系咪其实呢段时间咧， 疫情之下衍生咗好多问题。 嗱，停课又艰难，复咗课咧，嗰个进度追翻又系难嘅。究竟个老师应该系当咩事都冇发生，如常咁追翻啦，定系又要就一就啊？你系咪阴功啊？你系咪冇电脑用啊？ 两位老师都被家长闹完，我真系可以当冇事发生啊！ 仲要个学校叫佢只眼开只眼闭，真系。好，听日再见， 拜拜。